代理发言人卢迪昂科话，当地局势已经受控，选举冇受到影响。选委会早前将全菲律宾118个市镇划为可能在选举前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当中包括昨晚发生手榴弹袭击的市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26,427点，跌576点。上证综合指数3,00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10,81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0.87，瑞士法郎0.991，加元1.293，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美元，卖出1,877.4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舟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龙虎榜本周精选， 你以为你以为你以为唔 work 噶？ 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 其中老是常出现的三个字，我以为既是今次 Mike 的新歌歌名，亦都是表达爱情当中很多时都会不自觉地用了自己的一套去爱人，没有真正沟通对方想要怎样的爱。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琳，编曲 Neonaka。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我以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嗨，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晏期啊，假期瞓晏啲，我想晏晏期啊，假期瞓晏啲，而家啱晒啦吓，十点特别开始风骚快活，我梁继章。 早晨，我瑞瑞李丽瑞。 早晨，我系第一日工作假期已经系超早起身嘅假期强。 咩叫第一日工作假期已经开？ 公众假期、啊、 哦，你其实明唔明佢讲 咩？ 冇啦，第一日亦都系最后一日。我可以话自己考第一，我亦都可以话。 其实琴日都系假期嚟噶，不过今日系一个补假啫嘛， 冇错，系佛诞啊嘛， 系啦，冇错，佛诞日日啊嘛。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啦吓，咁我自己咧嗱，点解头先我而家起身最啱啦？我咧对于假期咧，我嘅起身床嘅起床嘅时间， 系你做咩事今日？系褪翻一格先，褪翻一格先。 我起床嘅时间咧，就通常咧以十点为一个指标嘅。 哦，系啊， 系啦，即系假期啊吓，假期。 哦，你做好啦。 迟极唔迟，唔系我今朝都唔，我琴日都唔系，不过即系话later than 唔係一定要咁晏， 你可唔可以瞓到咁晏啊？ 唔可以， 咪係咯。 但我可以啊， 就算 hea 咧，我都只係俾自己 hea 到十點，因為點解咧？ 我 hea 唔到。 我以早餐為嗰個指標啊，因為咧，如果你再晏啲，就變咗 lunch 佢，或者嗰啲叫做 brunch 噶咯喎， 冇所謂啊， 幾好啊，放假嘛。 我想早餐同晏晝分開，我自己啫，即係我仍就算放假咧，我唔想將兩餐撈埋一齊食咯。 咁你咪係喺牀上面度食早餐啦。 係啊，或者唔食咯， 牀上食早餐。 佢咪就係講咗，佢係一定要食早餐同埋晏晝咯。咁你又唔可以拗嘅。呢樣嘢 每人個生活習慣 自己嘅喜好，佢開心就得啦。 你可能一日食十餐都得㗎。 嗱，我只係覺得我好羨慕，有一啲人咧真係可以喺屋企嗰度咧瞓覺瞓到咧， 真係瞓喎。 佢係天崩地爛，係 真係有腳腳聲嗰啲。 同埋嘅就係譬如可能佢連續幾日佢冇做嘢冇瞓覺，跟住佢就可以翻到去連續瞓三日。我係唔得， 我都唔得，我都唔得。 就算係我放假啦，我去旅行啦，我都係會喺香港呢個我起身嘅時間，我就會彈。 系啊， 嗯， 我哋个瞓唔到噶， 我生理时钟好好顽固噶， 系好顽固， 死都要七点钟就要起身。 冇错， 我今朝都 比你更早， 我都系啊， 系啊， 有时六点就醒。 五点零钟到我就已经会起一次身噶啦。不过争在嘅就我会唔会瞓喺嗰张床嗰度咧？就喺度谂下啊，今日做啲咩节目嘅，做啲咩嘢咧，做啲咩之外，我就系总之我哋去到边度，我都系五点钟就。 但我想问咧，你嘅睡眠嘅环境咧，你 系 咪全黑噶？ 又唔係 嗱，咁啊問題啦。有時咧，如果全黑咧，你會容易瞓得晏啲，因為個感覺仲係夜晚啊嘛。 哦，都啱。 但如果你拉開少少，譬如有啲人嗱，有一係拉開曬，我就唔得嘅。如果你拉開曬咧，一到天光咧就查眼嘅啦。有啲人得，我唔得嘅。 尤其是而家 係啦， 係啊，你早咗早咗天光噶嘛。 我就拉淨有少少罅仔，等啲光透入嚟。我又唔想拉到全黑。 嗯， 小強咧， 我係有啲光㗎，我唔中意黑掹掹㗎。因為太不知時日啦， 係 我啊中意，天光就天光。 但你又可以瞓好耐嗰啲， 可以， 可以瞓好耐。 可以啊， 你如果係假期，你平時幾多點鐘起身 嗱，我有兩種，一係咧我九點零鐘起身，就睇一套戲，睇完攰啦，又再瞓翻。如果我九點零鐘唔起身，我可能攤個十一點啊，咁我先起身。係啊， 咁你都係攤喺度啫。我嘅意思係你瞓， 我都會瞓著嘅，可能又翻瞓一下咁樣樣。 哦，咁都唔係我講嘅嗰種，即係我講嘅嗰種，佢真係可以瞓， 即係由琴晚 瞓著㗎。佢唔係要你九點鐘起咗身嗰之後，總之我睇套戲我又會睇下瞓下，唔係呢一隻。我講緊嘅佢係可以瞓到可能晏晝三點鐘先起身。 哇！我唔得啦。 不過都係幸福， 係啊， 我哋 幸福啊， 並不是這啲行為不是好啊。 係啊， 你能夠咁樣，我都恭喜你。 係啊，因為假期 冇錯。 我係就算你有時間俾我，我都瞓唔到。我係六個鐘頭我就會醒，我五點鐘我就會醒，我點瞓都瞓唔到。 各有各精彩嚇。 係啊， 人生三大樂事：食得、瞓得、屙得，係咪？ 真係嘅。少一个都唔得， 但我有四样嘢，仲有一样嘢， 系咩？系咩？ 讲嚟听， 做得啊嘛，系咪？我希望你真系啦， 做咩啊？ 做工咯，做嘢咯。 呢个年纪做得都好叻噶， 系啊， 真系做得麻麻地。 希望你有心有力， 咩啲官啊？ 系啦，俾心机。 OK， 好。开始我哋嘅公众假期星期一早上，我哋风骚发人，祝你今天开开心心吓。我哋有庾澄庆嘅呢个版本，就系 《庾澄的三》， 嚟一齐喐下先。 25度气温，相对湿度78%。星期一今日大致多云，有两程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虽然放假一样，我哋陪住你嘅，有靓仔嘅马小强啦，仲有靓女嘅李丽蕊啊，仲有我侧边咧侍奉两位嘅林继章。 OK 。 我哋有淑女关注组，同样都有呢个马老师，好犀利，古大古 今日犀利啊！佢会回应翻嘅就系我哋有一啲嘅朋友对我哋嘅 challenge。 冇错，诶，唔可以话 challenge 嘅，我哋互相交换下。 冇啊，其实系一个正面嘅一个挑战嚟嘅。 冇错， 系我想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咧，我哋上次你讲嘅嘢嘅话，似乎同佢哋认知有啲出入。 系，我哋就大家分享一下， 倾下佢。 好。 晏昼咧，我做完节目咧，咁啊经过某一个地区啦吓，咁啊入咗一间便利店买少少嘢啦，顺便咧就因为佢个便利店有一间嗰啲提款机啊，咁我有时咧就去做少少嗰啲转数啊、攞钱啊咁样，就经常会见到咧嗱，记得我做完节目系两点前啊，点几见到一班小朋友咧，即系嗰啲同学仔咧，就喺度诶食一啲泡面啊、鱼蛋啊，即系咁样样围住晒咁样，好开心去倾偈咁样样。我自己咧就麻麻地嘅，即系。我鍾意坐低舒服服拎返屋企食，或者坐低餐厅食嘅。咁但係冇所谓啦，我諗同仔大家即係细细个开 心 心，好热好热啦，好开心。我见到佢哋好开心。 系啊， 咁咧网上咧就有啲人分享咗咧，话如果而家咧喺韩国、泰国咧都有啲叫自助泡面店，就系呢啲咁嘅 format 啦。即系全部咧个架上面咧都系不同嘅泡面啦，影出嚟真系好多好多， 五颜六色啊， 五颜六色。系啦，咁啊即场咧，佢又有啲嘅 service 咧，你可以喺度冲埋热水啊，甚至可能有啲配料送俾你啊，系啦，咁样样好方便。我当时我马上就谂啊。其实咧有冇得做咧？嗬， 有， 因为有时你都会谂啊，呢得唔得咧？如果香港或者我哋有冇呢个需要咧？咁样， 但系咧要经营咯。 有啲网民佢嘅留言又唔系冇道理嘅噃，佢话喂食泡面就系唔想出屋出街嘛，出得街我唔食泡面啦咁样。 又唔系，你 又同唔同意？ 你屋企冇泡面系啦， 唔同意， 冇咁多花神， 同埋冇咁多花神，同埋你冇喺一个地方嗰度，同埋嗰个环境其实有时都好紧要噶，系咪？我喺屋企我都可以饮咖啡噶，点解我要去嗰间买？ 唔系系咯， 系咪咁贵去买一间咧？其实因为个环境啊，以及嘅就系佢俾你嘅嗰种形象、嗰种感觉。因为我曾经听过，我有人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嗰阵时候仲系好兴啦，某个牌子嘅咖啡，佢都系好夸张。佢系会买咗一杯之后，跟住嗰个杯饮完之后，佢唔会抌，佢会将自己平时饮嘅啲奶茶倒落去，倒落去。我就话点解要咁啊？佢系一个 sales， 佢就话如果我攞住呢一个咖啡杯去同人哋倾嘢，好过我攞住嗰个你见过噶啦， 茶餐厅嗰啲， 茶餐厅嗰啲嘛， 橙色 白色嘅嗰个杯，佢话系两件事嚟嘅，佢就 系 俾你嘅形象啦， 冇错， 你喺嗰度消费俾你嘅感觉， 成个人都型晒 嘅，系啊，所以我觉得系有得做嘅，但系咧就正。當然亦都有啲人討論啦，就話喺某啲地方嘅話，其實好耐之前嘅佢哋已經有，不過嘅就係佢總之叫佢擺曬啲嘢喺度，等你自己喺嗰度，又冇配料，就淨係好似你喺屋企自己整泡面嘅嗰種咁嘅，佢係冇樂趣可言嘅，咁佢就做唔住啦。但係我覺得若果你話隱身個配套，有人喺嗰度嘅就係招呼你啊，好似一件事咁，好凝重地，以及嘅就係我覺得泡面有一樣嘢好嘅，你冇發覺嘅就係你自己買嚟買去嘅話，嚟嚟去去都係嗰幾種嘅啫。但係如果你去 到有某一間嘢嘅就係佢就叫泡面專門店，嗰度嘅就係世界各地唔同嘅泡面你都可以食到嘅話咧，我覺得 O K 喎。 其實咧，你講一樣嘢啱啦。我有時咧去買泡面咧，你第一樣你啱咗兩樣，第一樣咧就係我真係買嚟買到嗰幾樣。係 買我同你一樣， 但 係 買翻 去試第啲嘢。 買翻去之後咧，我望住又係呢啲， 又係咖喱味，又係麻油味， 又係阿丁，又係阿公咁。 對啊， 咁我就唔係好想食，但買嘅時候咧，你又唔敢留戀買。 冇錯。 但最後我終於試下買啲唔同嘅味，係嘅，有時你會失望，原來咁嘅咋咁樣。但係起碼你試到啲新嘢。 係啊，你去嗰間嘢你就話係新嘅體驗啫嘛。 係啊，冇錯。 我食一次啫嘛，我就唔使一買買五包，有四包我唔知點算喎。你有冇試過？ 我最近食咗一個味道，我覺得啊幾唔錯嘅喎，係一杯杯嘅，佢叫做周打蘑菇湯味。 我知啊， 出嚟嗰啲 咧，系咪杯嗰只？ 系啊系啊， 我知啊。 哇，我覺得幾好食喎！ 杯嗰只咧，佢除咗呢個 圓面嗰個湯咧，真係好似周 太 圓， 冇錯 啊，白色。 我都有呢個感覺。佢呢一個一杯嗰只咧，佢仲有一個龍蝦湯都幾好 嘅。正啊！ 你有講過，你分享過。 我有講過， 係啊。 我咪話我從來食杯面，我唔會飲佢啲湯，但係嗰次我就係飲曬咯。 我都 係。佢其實就係將兩樣嘢冚埋一齊，因為咧我唔知兩位有冇試過啦，就喺某啲嘅便利店嗰度咧，其實佢係買啲杯杯嘅龍湯，杯杯嘅龍湯咧就係有你頭先所講嘅嗰啲，譬如周打魚啊，又或者係呢個龍蝦湯啊， 洋葱啊， 甚至乎嘅就係有呢個粟米湯啊。 啊，好飲啊！ 我見 到 欣欣呢啲就最中意啦，佢就會我肚餓。唔贵，讲紧譬如可能讲紧十零蚊到，佢有三杯，不过系细细杯嘅，咁、你就冲啲热水落去嘅话，佢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浓汤。 如果你唔系特别饿咧，饮一个汤系非常 啱啊，可能加个面包仔 ，OK 嗰阵时几好， 又或者加少少饼干仔，咁、你咪就已经够咯。不过佢而家呢一个嘅做法嘅就系有呢个咁样嘅汤，你可以饮啦，以及嘅就佢有个面啫嘛，一模一样。不过将两样嘢摆埋一齐嘅时候，你就觉得啊，其实几好，你咪饱咯，食完一个细细个嘅就搞 掂。嗱，我知道咧。灣仔咧喺嗰條天橋咧，去到軒尼斯道口嗰度咧，咪又去會展嗰度嘅。嗰條天橋底下邊有一間便利店咧，我第一次見佢就開咗個 corner， 因為佢係 L 型嘅，咁佢另一邊咧就開咗個位，就專係賣麵嘅。啲人可以啊， 都係泡麵啊， 有乜都有。哦，我覺得個位幾正喎，佢因為佢高高地，好似啲吧台咁嘅高度嘅，你企喺度又得，佢又擺幾張高凳喺度。是啊，我觉得哇几舒服喎、因为你。 食乜嘢㗎 食面。 咩面、 你可以飲咖啡。 咁乜都有。 面 雲吞面有冇 冇。 咁你先有乜都有。 便利店。 咁即係咩面 即係便利店。 我便利店。買便利店嘅嘢企喺嗰度立食。 企喺度食。啊我覺得幾好啊。你可以買杯咖啡啊。買佢嗰啲一包包嗰啲意粉啊你叮返熱去企喺度食。我覺得啊真係幾舒服。 其實即食麵有兩種一種真係要煮嘅，一啲泡嘅，即係浸沖熱水嘅。你中意食邊只？ 兩隻我都中意， 我都係 睇下你咩情況。其實講真，我自己本人係非常之喜歡嘅，我基本上係每一日都食嘅，大佬。喂，所以我真係屋企係乜嘢都有㗎。 有啲冷門牌子我都幾中意食㗎。 嗱，我想介紹一個其實都唔係話叫做係新嘅啦，係舊嘅，但係我自己本人覺得非常之好味，就係呢個叫做花雕雞味。嘅面， 但 系 有 咁佢咪真系有酒噶？ 系 会唔会醉啊？ 有一包酒噶， 会唔会 吹喇叭嘅时候俾人吹到？咦，你饮咗酒咁噶？ 一定会啦，好似你嗰个我哋食嗰啲 麻油啊， 大少少系咁多。咁點解佢會好食呢？就因為佢沖咗之後嘅話，佢真係 有 花雕 雞味，哇正！ 叫花雕雞 花雕雞面 ，OK， 咁佢就一個泡面，好大個嘅。嗱，其實就算你講緊泡面嘅話，都有兩個 size 噶嘛。係，一個 size 嘅就係細嗰啲嘅。咁我覺得你應該夠噶啦。係 啊。 我講緊嗰只嗰係大 size 嘅。咁但係佢就喺某啲嘅地方，佢先至能夠買到。佢買到嘅話咧，佢就係我覺得佢犀利在係咩咧？佢到最後尾嘅時候，我都點啊？你點搞呢個花雕雞啊？咁就佢真係就有一包花雕酒，跟住到。你剪咗嗰只， 真系花雕酒嚟嘅， 真系花雕 酒嚟 嘅。即系如果你唔想有酒味咧， 你 唔 可以唔落 ，skip 咗佢得啦。 冇错，就变咗鸡面啊。 咁啊，即系有选择咯。 系啊， 即系 咧，嗰个系 我好有兴趣 嘅。讲真， 例如话有一包芝士面咧，唔可能大家都食过芝士面，佢里边有一包辣粉，汤面嚟， 汤面嚟嘅， 要煮嘅。咁佢有一包辣粉，咁最初咧我系完全唔落，但系佢好衰。佢如果唔完全落辣粉咧，佢系冇味嘅， 系啊， 净系得 斋少少 微微嘅芝士味。咁我使唔使落少少好啲啦？咁而家越食咧，我就越落，我而家落晒成包辣粉。 系，越落越多。 原来呢一样嘢都系可以慢慢去练。 调教。 最初我唔得啊，我落咗之后。 咁辣嘅，我寧願唔食啦咁。 嗱，其實有另外有一種嘅食法嘅話，我都覺得我好喜歡嘅，就係、是、你其實普通我哋食開嘅一啲叫做我哋要煮嘅面啦，跟住你唔好放湯，你將佢嘅就用嗰一包嘅味精粉，隨住你自己嘅口味，當然你唔好一倒曬落去啊嚇，慢慢慢慢就撈啊，用佢用嚟作為一個撈面啊， 正喎。 甚至乎你可以就切少少葱擺埋落去一齊撈，就變咗嘅就係葱花撈面啦。係，咁我覺得係好好好好味。咯呢一个方法， 你哋有冇食过印尼嗰只捞面啊？ 有 食，甜甜地都几好食。 我就觉得佢个味道真系比较咸，同埋比较浓味。 咁有冇落少啲？ 但系落系冇错啦，所以我就系话嗰包味粉咧，你就真系唔好一落嘅时候就会倒晒落去，因为通常都会过咸嘅。 会后悔，同埋一落咗落去咧就已经覆水难收嘅。 呢个非常之好味， 系咪啊？ 系啊，真系噶。 古文老师系咪？ 系覆水难收， 系冇错冇错。 倒咗嘅水就收唔翻啦。 系，仲有冇咧？仲有冇咧？大家 喂，我食过一个鲍鱼面。好好食，即系贵啲，你廿零三十蚊，但 一包啊， 系啊，因为都有两粒鲍鱼，其实我觉得好味， 两粒鲍鱼， 只系啊，咁大只一蚊到啦， 我宁愿自己买罐鲍鱼，系咪先？ 好好， 我宁愿自己买罐摆落去， 你一包自己搞晒佢啊嘛，我觉得好正嘅，即系如果你搞上下自己， 佢有冇鲍鱼味啊？ 有，佢系啲大牌子嚟嘅，我都 OK 嘅，佢系捞面乌冬嚟嘅，廿零三十蚊。 头先咪讲系廿几三十蚊， 系啊，我都 OK 啊，即系 我食啲 cheap 啲嘅啫。我有一只面咧，系啊，几多钱咧？两蚊三蚊嘅啫，佢一 pack 都系十零蚊嘅啫，四包五蚊到啦，叫胡椒面，几好食嘅。佢原则上系用胡椒做调味， 白胡椒味， 白胡椒味， 几好食。 来自唔知系因为印尼或者系嗰啲咁嘅地方嘅，马来西亚嘅，冇错，我知啦， 细细包 嘅，我 真 系食，系啊， 细细包噶嘛， 佢有两种味嘅。另外仲有嘅就系我都好想即系介绍一下嘅就，我觉得其实真系你唔好以为呢一啲嘢嘅话系一啲平价嘅嘢食，有冇试过买嘅就系我讲紧要放汤煮嘅辣沙。 哦， 非常之好味，非常贵。其实讲紧我就我冇记错，好似要四十几蚊一包。但系佢煮出嚟嗰个汤，同你出边食嘅辣沙系一模一样嘅。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奇怪。系啊，乜嘢类型嘅都有啦。我唯一我觉得嘅就系话，我又试过食嘅就系韩国佢嘅冷面啦。佢都系一包类似好似系我哋要煮嘅面咁样嘅。煮完之后嘅话，咁跟住就用放汤，摆少少嗰啲叫做醋。落去好好味，系冷嘅冻面嚟嘅。咁另外仲有就系佢哋嘅好兴嘅就系炸酱面啦，韩国嘅炸酱面啦。我觉得其实都系嘅，一个韩国嘅炸酱面。如果大家有睇呢个《上流寄生族》嘅，佢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而去将两种面捞埋一齐，变咗一种新嘅口味。你记唔记？仲记唔记得？ 记得 就系嗰个好靓女嘅女主人，就叫个工人煮乜嘢咧？就系煮一包炸酱面，煮一包平时嘅辣面，将两样嘢捞埋一齐，咁就变咗一个捞面。但系佢喺个上流寄生族里面嘅话，当然佢个配菜系乜嘢啊？就煎一块好靓嘅牛排。其实系可以咁做嘅， 系你就算煮好平嘅，好平嘅泡面，你都系整啲靓餸摆落去嘅。 系两粒鲍鱼啦， 成个身价拉高晒。 两粒就觉得好 cheap 咯。 有几大粒？我想问你。 系啊，有几大粒啊？有你个眼核咁大粒啊？ 佢头先。佢手比嗰個手勢好細粒啫喎， 不如你當五蚊啦。啊，我想問下你，你有冇超市 揾 啊？ 可能要成個碗都 揈 落去， 冇嘅， 冇嘅，有揾到揾到，保證你揾到。我想問下你，我真係好想試嘅，就係韓國嗰啲湯包啊，喺超市嗰啲咧，一包一包嘅湯包，你有冇飲過 啊？乜嘢嚟㗎？湯 包，湯包啊，即係即食湯包啊， 即食湯包。 係啊， 有啲咩湯 㗎？ 牛骨湯啊， 你見到你又試下 啊？我想買啊， 點解 你買咧？ 因为我想你哋试完话俾我听咯，我好想试啊！ 有咩咁特别啊？好食咪好食，唔好食咪唔好食咯。点解唔自己试下先？ 你讲紧嗰样嘢， 同埋我觉得好食，唔等于你觉得好食。 系啊， 系，但我相信你哋嘅口味，我好相信。 即系你觉得自己勤力，唔等于我觉得你勤力。 系啊，或者我做咗嘢，唔代表你做。 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 即系你拣唱片，你觉得啱，我唔觉得啱。 可能因为佢就系咁样嚟去嚟去做人啊，所以佢咪会觉得嘅就系你哋两个勤力咪得咯，即系代表我勤力咯。可能 对唔住， 我都明啦。 你哋呢一个 问题。 系绝对一个哲学嘅问题， 马老爷， 唔系喺我哋嘅节目嗰度探讨，唔系我哋呢个范围。 点解唔系啊？系你提出嚟嘅，系嘛？ 即系 我尝试理解你嘅思维啫嘛。 但真系噶，其实咧，无论一套戏好唔好睇，一只歌好唔好听，一样好唔好食，我中意唔得你中意。 同意。 我觉得啊，边个靓唔得你觉得佢靓。 系，同埋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有佢自己嘅睇法，同埋 自己 嘅想法。系啦，你点解要问我哋咧？ 咁你觉得我靓唔靓仔啊？ 非常。我两个加埋。 你先， 非常 唔靓。 咁就完成呢句句子啦， 好憎你哋。 Feel in the place， 系啦 ，OK， 好，十点半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圆满举行，李家超高票当选，特区各界予以积极评价和热烈祝贺。欧盟方面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然诋毁抹黑特区选举，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又说，今次选举是香港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之后举行的首场行政长官选举，是香港新选举制度又一次成功实践，整个选举过程依法依规，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社会参与广泛深入，充分彰显民主。中方发言人是回应欧盟外交官员早前指称香港特区选举违背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呼吁中方及香港当局遵守国际承诺的言论。解放军部在官方微博报道，上星期五至昨日，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等兵力在台湾以东和西南海空域进行实兵演练，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报道又说，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查干湖南近日展开海上实战化综合作战支援演练，围绕火炮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训练科目，锤炼全舰官兵协同作战能力。内地寻日新增4333宗新冠病例，包括415宗确诊和3918名无症状感染者。確診當中401宗是本土病例，其中上海佔最多有322宗，北京有33宗，廣東有28宗，河南有14宗，青海、浙江和湖南都有病例，境外輸入病例就有14宗。無症狀感染方面3859宗是本土病例，其中上海佔最多有3625宗，江蘇有62宗，遼寧有50宗，河南有46宗，青海、北京、浙江、廣東和廣西等都有病例，境外輸入就有59宗。新增死亡病例有11宗，都是上海的本土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060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接近20000宗，再多40名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756万人感染，23400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21人，较前一日减少2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至6月10日。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 9111查询。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26度气温，相对湿度76%。星期一公众假期嘅早上10点35分啦。讨论区上面咧有一个得意嘅题目吓，咁啊当然啦，嗱话得叫讨论区就佢未必一定啱，咁啊冇人啱嘅，咁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样样。佢题目咧就话啊乜嘢类嘅女性咧适合做全职家庭主妇咧，咁样样吓，即系到底点样样嘅女仔女性结咗婚之后咧系可以留喺屋企而开开心心啦吓。咁咧其实有个 point 就系我觉得都实际嘅就系。老公的经济能力已经可以支付一家人了。如果两个的人工加埋先可以支付呢，那当然不好啦。是啊，因为你实际的需要嘛。 我想提出一样东西，就是今天呢其实大佬跟我们讲话啊，不如一阵间我们可以谈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我提出了一个质疑的。我会觉得就是在今时今日的时势亦都不是只是讲的，就是只是女仔先可以留在家里照顾家庭。 可以是家庭主夫。 其实主夫也 是 一样。 主夫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东西可以在两面不同的角度那里讨论的。 好啦，那不如这样啦。另外一个可以支付晒家庭嘅开支，可唔可以咁话？ 可 唔 可 以男 女？冇错，男女都得。 系啦，即系总之 边个赚得多啲都唔紧要。 其中一个可以唔做嘢嘅都 OK， 咁就 OK 啦。 同意。 系啦，好啦，咁呢个留喺屋企嘅人咧，嗱，我哋唔好用性别去 label。 系啊，我都觉得。 总之留喺屋企个人咧。最好天性是比较喜欢屋企嘅， 系啊，可以系男人噶嘛 ，stay at home 嘅，即系 stay at home 嗰啲叫 work from home 咧，都唔系个个中意， 系啊， 系咪 先？系啊，我就唔中意啦。 有啲好外向嘅人咧，中意每天跑出街嗰啲，唔中意啊，你唔好俾我屋企，我好辛苦， 系啊， 所以佢就话留喺屋企嗰个咧。必须佢最好嘅性格系好静啲嘅，喜欢屋企嘅， 系啊， 打点一齐， 打扫下啲嘢。 你系咪呢啲人嚟噶？ 我都系 靓仔嘅马老师， 我两样都得噶。 吓咩？ 你冇事啊嘛？ 我唔知啊，我喺度系啲神偶，唔知点解。 神起 系啦，神起。 嗱，我呢啲咪识得照顾人咯。你冇事啊？梗系啦，我关心你啊嘛。 识得照顾人噶啦， 呢个 系啊， 系 唔系我两样都中意嘅，即系我中意执下屋啊，抹下嘢嘅，我中意啲嘢干干净净。 但系 马 老师。你回心谂啊，你间中好啫。家庭主妇系 day and day， 我正想讲嘅就系，如果两样都中意，即是话其实你系要两样都有， 系啊， 唔系代表你可以净系留喺屋企就 OK。 你要谂下， 我就要反思啊。 留喺屋企嗰个， 呢个就哲学嘅问题啦。 当佢日日喺依间屋，当你因为有时咧，你真系出去透下气， 系啊， 所以我都觉得，就算系家庭主夫主妇都好啦， 系啊， 啱啊， 唔好真系净系日日喺屋企，你都要出去行下。 系， 有啲系逼唔到噶，即系等于有啲宅男啫嘛。佢可以嘅就匿喺間房裏面，佢根本唔出街噶嘛， 日日夜夜都唔出。 即係如果你咁講啦，你將佢放大佢嘅就，我唔係淨喺屋企我打機，但係有一啲人佢真係適合嘅就，我淨係留喺間屋企，我覺得個哇無煙瞓街，我淨係咧上去個電腦嗰度，我已經睇到曬。 佢唔係留喺屋企啊，留喺房添。 咪就係咯， 聽都唔出啊！ 呢啲人咪比較心悸一啲咯，但係亦都可以就舉一個例子俾大家，我見過有一啲人佢係好得意嘅，冇嘢做噶啦。总之佢一定要落街，总之佢一定要出去探查。 有啲老人家 锁唔到佢嘅， 有啲老人家 系啦，有啲老人家真系咁噶，佢好开心嘅。但总之佢唔可以唔出街。 朝朝早同我一场好早出门口嘅， 系啊， 我都问过佢你边啊咁早，佢话我要行下咯， 系啊， 唔想留。 我有个邻居就系咁样，我觉得佢超正，佢每日就系踩个单车出去见下朋友、食饭、食少少嘢，即系跟住佢再翻嚟。但系调翻转就佢老婆就唔系咁嘅，佢老婆佢就系喺屋企。整下嘢啊，执下嘢啊，煮下饭啊，种下嘢啊， 呢个咪天生佢中意嗰样嘢。 你讲得啱， 佢 enjoy 嗰样嘢。 系啊，你又唔逼佢嘅，我因为我要问佢嘅，我话点解你唔同你个老公出嚟出去饮茶？佢诶饮乜好啊？我自己喺屋企自己煮，唔知几好。 你叫佢出去，佢仲觉得唔开心。 佢觉得仲辛苦， 可能出去仲嗌交。就系出去有个好处，你起码装扮下自己，我觉得系好事嚟。 你都会装扮嘅咩？ 唔系，你起码梳下头啊，你 换 件衫。 原来你有装扮，唔好意思 啊， 我低估咗你嘅努力添，我仲以为你平时好 hea 嘅添。哦，原来你有装。你画咗眉噶啦，系嘛？ 有 咗少底粉 啊，咁又补补晒啦。 即系个样有啲粉噶啦。 出街我觉得系好事嚟嘅，你呼吸下新鲜空气，你知道外边发生咩事。系啊， 咁每一个人 咁其实你而家喺网上你都系知道外边嘅世界， 唔同 嘅，每一个人都唔同。 嗱，另外咧，佢话一啲咧，讲翻嚟题目啦，留喺屋企个咧，最好咧就喜欢一啲叫做。 靜思啊、寫作啊，或者屋企做到嘅嘢嗱，其實咧有好多咧家庭主婦或者主婦，佢唔係真係全職做家庭主婦嘅喎，佢、都有啲譬如網上買嘅嘢啊，喺屋企做啲即係自己嘅工作啊嚇， 喺屋企可以處理嘅嘢。 你個 partner 咪係咯，家庭主婦阿 Yoyo 啊，佢都有自己。拍下 YouTube 啊， 系啊，佢净系 自己谂， 系啊，佢个宇宙咪就喺屋企里面已经搞掂晒咯，可以噶、所以咪就系话未必真系个个都适合嘅，就话我一定要真系出落去，你一定要出去见下人嘅，或者你要好多朋友嘅，唔适合于每一个人咯，系、咪？即系我哋要尊重每一个人，佢觉得点样先要维持佢自己嘅理想生活，每一个人都唔同噶嘛。 不过唯一就系咧，即系唔好低估咗在屋企工作嗰人嘅工作 嘅，绝对 好辛苦 噶，唔好觉得嗰样嘢真系好舒服好 hea， 佢哋一样有。佢哋个辛苦我哋唔知 道，系啊， 我觉得喺屋企嗰度做家庭主妇或者系家庭主夫，比你真系翻工你更辛苦，因为其实你系冇翻工，冇放工， 枯燥咗， 系啊，冇翻工冇放工嘅，其实你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执嘅，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整紧，同埋嘅就系你冇薪水嘅， 同埋冇社交， 你冇钱噶， 系啊， 系咪？ 除非你打斧头咯，买餸， 你先会咯。 点解你永远都要谂啲咁黑嘅嘢？我都唔想话你，即系一阵间又话我针对你系嘛？佢永远佢都会弹一个。 咩人谂咩嘢啊？ 好 inappropriate 嘅嘢， 又打鼓打， 你乜嘢啊 ？cap 水啊，喷泼啊， 冇错啊，食啲好细粒嘅鲍鱼啊。 今日咧，我呢个环节网上情咧系专登为你而准备噶。吓，系啊，咁 诶，我受中药惊， 暂时唔好打虎头住，或者唔好食细粒鲍鱼住。 我惊我忍唔到啊，挂咗打虎头，嗰个虎头一夹出嚟我就打。 其实嗰个牌， 你不如叫佢死。 嗰个牌，嗰个牌系咪叫细粒鲍鱼面？ 细细粒容易食下， 细粒 补充中活力。 虎头牌啊， 咁啊送俾你喎，下今日。 虎头牌细细粒鲍鱼。 网上情，没有起步就没有进步。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身体残障人士能够克服身体的障碍，活出自己的天地。有些人行动健全，但是思想行动又好像是残障人士。这个讲明事在人为，人生其实掌握在自己手上。有一个女仔佳佳，由懂事开始就明显感受到自己同人哋嘅唔同。佢嘅右手踭以下先天性残缺，于是得翻一只手可以用。好彩佢有个温暖嘅屋企，妈妈从来唔会因为佢嘅身体有缺陷而唔爱佢，总系和颜悦色咁话：妹妹啊，凡事你要自己做，唔好靠人。有一次佳佳想食苹果，但系佢批唔到个苹果皮，因为佢得一只手。于是佢同妈妈讲：妈妈同我批苹果啊！妈妈头都唔抬咁话：自己批咯，你想食苹果系你嘅问题。过咗半个钟头，妈妈装下佢咧， 見到佢將個蘋果夾喺嗰個右邊嗰個格拉底嗰度，用左手去批個蘋果。媽媽就話：嗱，你肯諗辦法，一定做得到。一直以嚟，媽媽都將佳佳當作一個正常嘅細路仔咁去教導，希望佢同細路仔其他一樣想學、放學、讀書、寫字，甚至上體育堂都令老師唔好俾佢受到特殊嘅待遇。有一日，體育老師帶住小朋友去操場嗰度玩單槓，輪到佳佳嘅時候，佢擰頭話：我得一隻手，我做唔到單槓，我一隻手支撐唔到身體嘅重量噶。有啲同學喺度窃窃私语，有啲人喺度笑，佢好唔开心就喊起上嚟啦。翻到屋企，妈妈就问点啊？今日佳佳将嘅事话俾妈妈听，妈妈话好，我带你翻学校。佢唔系翻去投诉，佢系带佢企喺操场嗰度睇住佢玩。你用啦，用一只手嚟玩呢个单杠。总之有啲咩事你跌落嚟，我会抱住你，唔使惊。嗰日嘅晏昼，成个操场得佢哋两母女。妈妈陪住佳佳一路不停咁练习，过咗几日，佢终于喺单杠上面自由自在咁荡嚟荡去。当然，单杠只系单一嘅事件，唔系个个人都一定需要去玩呢一样嘢。不过，连呢啲咁小嘅事情都冇办法落定决心去做好，咁做大事又点会做得到呢？好多人拒绝进步，用各种嘅藉口加以推搪。学呢个冇用嘅。我做唔到啊！我学紧噶啦，不过学唔到啫嘛。呢、这个唔适合我嘅，连起步嘅机会都冇，又点会有进步呢？任何人嘅成功都系从小事一点一滴累积而嚟，冇做唔到嘅事，冇唔肯做嘅人。今日嘅你谂下经历过嘅失败，当时系咪真系尽咗全力？弹吉他唔响，笃笃声，系咪你已经尽咗全力？定系你只系话俾我听，个老师教得唔好啊，唔关我事。我哋诚意等待每一个愿意学习嘅人学得更好。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 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And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ucking fire. Hey, cause I believe in you.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do 早晨，如果而家先起身咧，咁啊唔紧要放假啊嘛，咁啊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揸紧车啊，的士哥哥们咧都系欢迎欢迎吓，开个开心心吓，大家抌多几转，赚多少少钱。 冇错。 嗱，其实咧朝头早咧，梗系不能不提咧早餐啦， 一定要。 今日讨论区入边叫营养的早餐，咁喺咪后咧都同两位拍档讨论一下。其实咧有啲嘢咧，我以为个个会中意食嘅咧，原来唔系嘅，即系都系麦皮咁样。我以为个个会中意食啦，同埋供应都系健康嘅食。 就算係佢咪講到話就咩咩可以吸收啲壞嘅咩膽固醇啊，咁佢就有嘅嘛，有一粒麥皮之後跟住吸咗啦、哦。我知道，但係我知啊，有好多健康嘅嘢，但我都唔中意食咯。 Me too， 我唔食噶。 兩個從來唔食噶。從來 唔會嗌，我唔會嗌。 如果你話有選擇權，梗係唔要啦。 你會噶嘛？你真 係 會 聽啲嗌噶嘛？我係中意食麥皮嘅，咁我都回想翻，可能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經常會去茶餐廳啦，即係跟住爹哋媽咪咁樣，佢哋成日都會叫一個麥皮俾我食。 哎呀， 我 絕對 相信。咁我會覺得就好多時候你嘅口味係來自你爸爸媽媽 童年嘅回憶，咁所以我而家都會好接受麥皮嘅。 你食甜麥皮定係 甜 嘅？ 我從來唔食鹹麥皮。 煉奶倒煉奶。 糖都得，炼奶我就略嫌可能会太过甜得滞。 你喺屋企会唔会煮？ 间中， 诶、哎， 但系唔知点解我屋企整都系整嗰啲即冲嗰啲咧，我觉得冇喺茶餐厅嗰啲咁好吃、 啊。我就算逼我自己食啦，我知道呢样嘢好健康啦，我就买啦，买了之后我翻到屋企都会呕到佢生晒虫之后掉。 你何必呢？ 实不相瞒，所以佢知道我几唔中意食啦。 买都费事买， 我有，但买嗰时候你会觉得买咗就会食噶啦，我买咗就会食， 唔会嘅，唔会嘅， 就系咁咯。唔单止呢一样嘢添啊，啊，仲有另外有一啲好外国人，你会唔会见到佢哋嘅就系啊朝头早嘅就系拎一盒嘢， 我好想食 麦片， 我好想食， 加啲奶嘛，加啲糖， 你会觉得佢就好有型啊。 嗰个我就麻麻地，好不伦不类， 我超唔中意， 不伦不类，我觉得。 我话俾你听睇嗰套电影咧，今朝同你讲，我一阵会分享嗰套电影咧。嗰日我就系睇到佢有一幕咧，就系两 外国嗰啲好兴噶， 系 啊，啲小朋友又 倒啲，然后倒啲奶，我真系好想试。 跟住加啲糖， 你未试过又？ 唔系我 试过，你系等人试一试系嘛？ 酒店食早餐， 好唔好食？ 机里面嗰个人嘅就 好唔好食 ？Delicious， 好唔好食啊？ 好啦，话你哋使唔使遮住啊？你哋咁中意追住， 系冇错，捉到佬梗系要脱过啦，系咪？ 咁即系你从来冇试过， 试过咪去酒店嗰啲早餐 唔中意 咯。我屋企又中意，好 间中啦， 系啦，我唔会主动食呢啲咯。 我屋企细路仔细个时候最中意，而家大咗都唔中意。 嗯，但我试过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黐咗线咯。我好中意食有一只嘅就系嗰只咁样嘅粟米片，但系你有冇食过嘅？就系佢系朱古力味嘅。 有 朱古力味嘅豆豆嚟嘅，佢倒咗落去之后嘅话咧，你倒啲奶落去嗰，佢变朱古力奶。 佢食落好轻嘅，好似冇食过嘢。 冇错啦，好似食棉花咁噶嘛， 系 咪？ 冇嘢食过。 系啦，佢叫做可咩米， 跟住我有一段時間，你知唔知我係癲到咧？就係朝頭早食一 日食 啊，唔止啊，每一日食兩次啊， 唔 係啊，總之我好似上咗癮咁啊。 哦， 系啊， 咁你的确想 引 喎， 我唔知做乜嘢啊， 的确系想引。 为期我谂起码半年到啦，跟住突然之间唔知有一条广播得， 就厌啦， 唔想再食啦， 就厌啦。 有冇肥到或者瘦到啊？ 冇事，但系总之就系嗰段时间，我唔知点解会咁。但系有人话你嘅身体可能嘅就缺少咗有一样嘢，系啦，佢就系好 craving 可呢一样咁样嘅嘢，佢里面有，佢俾到你啊，咁所以你就会中意食咯。 OK， 系啊，好黐线啊！嗰段时间系突然之间嚟。 马律师咧，你会唔会有啲早餐系？ 我今朝就係專程去食咗一個牛角包早餐，哇！因為我頭先都同阿 Yuri 講，因為今日假期啊嘛，我就要去享受一個早餐，坐咗半個鐘，我就食咗個 喺餐廳食。 餐廳 係啊， 淨 係 叫一個牛角包 啊，淨係先喎。我發現咗第二間啊，又因為牛角包杯齋啡，哇！我覺得好開心，好飽 嘅咩？對於你嚟講， 飽。 你一個牛角包填咗你個肚十分之一啦， 可能牛角包咁大隻咧， 嗰只西牛角包喎，唔係牛角，係西牛角包，係非洲食噶嘛？哦，你喺黎諾河買翻嚟嘅，西牛角包 一尺咁長咧，可能個牛角包。我杯齋啡嗰就係有咁大杯啦， 個牛角包切開一百份，如果唔係擺唔到個碟度。哦，咁樣。 係啊，你聽清楚嘛？ 唔係，都係正常 size， 但係個牛角包幾靚喎，冇。冇一塊塊， 因為我哋見過你食飯嚇嗰個份量咧， 唔係我早餐 OK 嘅， 我哋好難相信， 少嘅啫， 係啊， 係啊，係啊，好似雀仔咁就食。 但係又有一嚿牛油一嚿 jam， 我覺得好開心。 有牛油有 jam， 係啊， 哇牛油真係已經好多 嘅 啦喎， 係啊，好開心。 整個就 總之我覺得太 你唔中意食齋包嘅，即係你點都查啲嘢落去。 牛角包一定要有呢啲兩樣嘢先好味，超絕配啊！ 我朝頭早都係要加少牛油，如果唔係好似冇味。 係啊，我都覺得係 嗬，好寡。 其他嗰啲你有冇发觉嘅就唔同类型嘅啲所谓叫做咩咩芝士酱啊咩咩嗰啲， 我唔落， 都系 唔中意。 我觉得都系唔够一嚿牛油， 系 真真正正嘅牛油啊！ 吓， 系 啊， 你唔好俾我啲咩植物牛油啊！ 我唔中意 嗰啲，我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嘅。 我都觉得即系越唔健康嗰啲越好食，对我嚟讲 未必人中牛油就健康 嘅 喎。 系啊， 你唔好谂住人中牛油一定健康， 因为都有一啲专家有讲过嘅，就话预期你要食系啦，你不如嘅就系食正常嘅，就唔好就食埋啲古灵精怪。不过唔好食咁多，唔好食 样样嘢都 系 啦， 冇错，即系唔好即系你过犹不及啦，永远。 包如果唔好食咁多，知唔知啊？你谂起细细粒可以拍十几廿粒， 咪就系咯，撕咗落啲牙罅度嘅话咧，黏唔翻出嚟 嘅，因为有佢咯， 变咗鲍鱼牙， 有佢喺度住嘅鲍鱼牙。 喂，鲍鱼牙以前我谂起啲阿婆嗰啲金牙，一笑嘅时候好犀利啊， 系啊， 好犀利啊！ 而家冇啦，可以 冇啦，边个帮你伤啫？ 而家呢个年代，嗰啲婆婆都系好后生。就咩啦，即系冇以前早廿年嗰啲 婆婆， 古老婆婆， 一个都系靓女， 系啊，真系啊， 冇婆婆， 冇人着嗰啲黑色衫啊，冇人 梳嗰啲阿婆髻啊。 而家有好多你咁樣都好得人驚嘅，你問佢哋你幾多歲啊？就話我七十幾歲啦，就個樣好像係似你四十零歲嘅啫，真係保養得好好。 係都好啊，大家開心，我覺得你開心先係咁年青嘅啫。 但我哋身邊咧有個人咧係睇落好老，但原來佢都唔係好老。 係啊，我都係咁話。 你成日都話你行到好似阿伯咁樣啊， 係咪？啊，真嘅，真心嘅。 上個禮拜講我 係啊， 上個禮拜係啊， 我一睇就知道，佢條腰應該有事，同埋佢只腳應該係有事，因為你見到佢嘅就係佢好似老人家咁， 拖住佢行， 佢有少少寒寒地背。咁啊，即系拖住只脚嚟行。 我咪就算我发一达都唔好敲跛对脚咯。 啊，点解啊？ 唔系以前啲人话你发一达就敲跛， 你敲敲跛嗰只可以 切咗个头啊？ 唔系，你有啲脚同行路无关噶嘛？你咪敲跛嗰只行路无关嗰只。 你话学第啲嘢咯，系咪？你敲跛对手啊，一系可以唔做，系啊，食废人餐。你喂我，你喂我，我大把钱咁样。 唔得啊，手好多享受噶。 对 脚 啫， 点知啊？ 你有钱就因为你就真系要好好地享受人生 啊！ 呢个 俚语嚟啫，广东俗语啊，敲俾脚都唔烦，都唔忧啦。 系啊，咪就系咯。 其实点解要咧？ 点解要咧？我就 系 想 呢个说话嘅理念都奇怪。 因为老咗之后嘅话，一定要晓行晓走啊！又讲明多多钱都冇用啊！ 同意啊，同意啊。 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啲啊！ 知道 系啊！ 我由今日起，我要做一个健康嘅 讲系冇意思。 我已经识咗你咁耐，都听咗你讲咗咁耐。 你个大波鞋有冇跑过步？有冇落街行下？有冇神运？ 你个咁大个牛角包，你食少啲啦！ 唔好意思啊，出边有人揾我，我出一出去先。 我知啊，死神揾你啊嘛， 慢慢倾。我等你倾几耐？ 佢等咗你好耐， 叫你快啲行，唔好阻住佢。喂，好啦，十一点啦，咁啊，翻嚟咧就又学下估啊，估啊，估啊，学估嘛。 冇错。 系啦， 同埋都会分享啲电影啊、电视啊。 系啦、 我今日睇到印度电影， 哇，咁劲啊， 好特别一套嘢， 正 啊，翻嚟同大家分享下。OK， 好，而家先咧十一点钟新闻翻嚟，我哋继续。 上个星期五至到寻日，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等兵力喺台湾以东同埋西南海域、海空域进行实兵演练，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兵种嘅联合作战能力。报道又话，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队之嘅支队查干湖舰近日开展上海实战化综合作战支援演练。圍繞火炮射擊、海上補給、聯合搜救等訓練科目，隨練全艦官兵協同作戰能力。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6,410點，跌593點；上證綜合指數3,005點，升3點；深證成分指數10,816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5，日元130.85，瑞士法郎0.991，加元1.294，人民幣6.745，英磅對美元1.23，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美元，賣出1,875.5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有一角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有啲封路消息噶，就是大老山公路道路咧就有工程啦，去到听日下昼嘅5点，大老山公路咧去马鞍山方向跟石门段咧第二同第三线系封闭，而港珠澳大桥咧就有个主桥紧急维修啦。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近东人工岛嘅慢线系封闭，咁有关路段咧最高嘅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嘅80公里。食安仔提你，零食系要分享噶，毒食易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門公路由金頭去屯門，屯門黃珠路隔音屏去龍門居，粉嶺公路大頭嶺村來回，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竹篙灣公路迴旋處去迪士尼，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牛池湾、彩云一村、长波楼、屯门友爱村、爱信楼、粉岭轩晴间三座、荃湾奇德尊新村 A 座、沙田如翠苑、如礼阁、将军澳欣怡花园七座、牛池湾琼山苑、琼碧阁、南田村南辉楼、油塘油丽村盈丽楼、沙田广林苑茂林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的律师莫北是炙手可热的文商发专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住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话你知， 浴室要铺过防滑地砖，浴缸位要加翻扶手，仲要买啲防滑地毡铺喺厨房同洗手间门口。 你屋企要装修啊？ 我系帮我公公婆婆屋企装修，惊佢哋喺屋企跌倒啊！ 小心啲都啱，老人家跌倒后果可以好严重噶，例如会导致骨折，活动同自我照顾能力大大降低，仲可能会令到佢哋惊咗唔敢出街，少咗同外界接触，好易搞到情绪低落，严重嘅仲可以导致抑郁症，所以真系要好好预防啊！ 是啊，我仲会周不时提醒公公婆婆，万一唔小心跌亲，第一步要先定一定神，要保持镇定，然后睇下自己嘅受伤程度。如果手脚冇跌伤，可以尝试慢慢移动身体，最好可以揾啲稳阵嘅家具借力，慢慢爬翻起身。 若果发现自己唔够力企翻起身，可以尝试打电话、揿平安钟，又或者大声呼救，等隔离邻舍都可以过嚟帮手。 如果有擦伤嘅话，就应该先处理伤口。就算冇明显损伤，但系觉得自己行动不便或者有严重痛楚，有可能系骨折，所以应该尽快睇医生检查清楚。 我仲知道地区康健中心提供防跌工作坊，仲会展示一啲日常辅助器具，例如浴室扶手、助行器具等等。如果对相关资料有兴趣，可以向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同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噶。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搵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呀。不论係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主讲马老师， 早晨。 早晨，早晨。嗱，唔好意思啊，假期都要两位翻学。 唔好咁讲啦，开心嘅。 你真系开心。 唔关假唔假期事嘅，系啊。 系乜嘢啊？ 平时要翻嘅嗰日我都唔想翻嘅。 系啊。 假期点乜所谓？ 唔系咯，横掂都系啦。 你会唔会请我哋食细粒鲍鱼啊？每人派一粒。 唔好话我哋又遮住佢啊！佢话我哋唔放过佢。 呢一句唔算遮。 哦，又唔遮住。 我纯粹问下佢会唔会请我哋食细粒鲍鱼？ 你连遮乜嘢系遮，乜嘢系唔遮，你哋都 唔系。有时有分嘅，有大遮、细遮咁 啊。 系 啊。 你平时我啲细细句嗰啲，大句嗰啲唔同噶嘛。 哦 ，OK。嗱，先系我哋回带先。上个星期咧， 回带回得好差嗰啲。 食 佢系食带，回带佢食带。 唔系上个星期咧，我就问咗两位，识唔识写个死字？ 于是咧，你就拆解嘅，嗱唔好重复啦。即系总之，后来咧就有个听众，你系咪想 refer 翻？ 系冇错啦，依凡听众，佢话咧佢查过呢个汉典，佢话匕首个匕字咧，佢就质疑，即系有个问号啦。 佢唔系质疑你， 佢有个问号啦，求 证 唔紧要，唔紧要。 系啊，你话 我觉得非常好嘅，因为吓 系佢就话诶，嗰个应该系匕首。另一个解释咧就系一个雀，即系一个匙羹。咁点解我解释咗系食物？因为我曾经讲过咧，就话嗰个人死咗咧， 要含一口饭， 系啦，就 呢个态度好嘅。因为我听完老师讲，我自己查下先。咦，老师原来唔系，好似 教学， 所以绝对唔系质疑，纯粹系即系讨论讨论。 唔系，就算质疑都唔系啲咩唔好嘅嘢。 即系佢 怀 疑我都 OK 嘅，即系如果我错。 唔系，我 觉 得 学 你学嘢就系要 求 真， 老师系唔会永远都啱晒， 冇错， 系 嘛，系啦。 所以我哋个听众系非常好噶。 佢话啊，点解佢惊佢听错，定因为佢唔解咗？于是，我梗系有求教啦，我求教咗一位 专家， 梗系啦，文字学嘅大师就系周国正博士，佢系前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系咪又你 friend 嚟啊？ 中文系主任，我啲老师 佢咪有嚟落学，嚟落学嚟噶， 唔 会一定唔系， 真系唔会啊！呢啲可以查到嘅，我唔可以咁样即系乱咁噏嘅。 系 咁佢因为移咗民去英国，我就讨教啦。我话喂，老师有人质疑我咁，到底我错定啱咧？系啦，我话真系权威就权威啊！佢话咧甲骨文嘅死字咧，佢用甲骨文，佢话后边嗰啲咧有另一种解释。佢话甲骨文之前系另一种解释，嗰个系咩咧？歹徒的歹咧，佢话系啲残骨。 嗯， 匕首嘅匕咧，其实是一个人形嚟嘅，就唔系匕首，就见到啲残骨跪喺度，呢个就为之死字啦。 哇！ 系佢话甲骨文，但系一后来一转咧，就唔系咁嘅意思啦。佢话亦都唔系匕首咁嘅意思。佢话因为那个匕字咧，事实上系一个雀，系一个羹，因为。羹是在中国呢以前呢几千年前呢原来中国人吃饭呢是攞个羹吃的。 嗯因为不是搵筷子的。 不是搵筷子筷子是再后期一点的。中间我今天就讲羹和筷子啦。 嗯 那他说呢这个呢其实是讲个羹那你没有一个羹匙羹即是对着一些、死人的骨头啊没意思。那他说呢其实将个匙羹呢是引申到食物的意思。 嗯 是啦。 即是两个都啱的又可以解食物又可以解羹。 系个意思，一个羹，但系用喺呢个死字咧，佢其实就 系 指一嚿食物， 就 系话 人含住口饭啦嘛。 即系你系啊， 上个礼拜讲 系啊，因为人含住个羹冇意思噶嘛，系啦，所以就转即系借咗呢个字嚟转用，就系含住个食物啊。甲骨 两者皆是， 两者皆是，好嘛？多谢老师，多谢 胜利 啊！后来我问下， 应该要认真地去对待每一样嘢。 自学问嘅态度，后来问下老师，喂，我每个礼拜咧搞呢啲。你可唔可以即係有啲乜嘢幫下手啊？ 佢 哋早幾個禮拜話俾我聽啦，咁咪得啦。 嗯、 因為佢專家嘅時候咧，佢都要做定功課，因為唔可以乜嘢噶嘛。好嘛， 好， 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咧，隨時我哋即係大家 切磋 切磋， 係啊，好啊，咁樣先有啲即係交流。大家， 喂，你覺唔覺得我頭頂有個光環？ 有啊， 真 係 啊， 係啊，而家就真係靚仔啦。而家條 IQ 博士突然之間變咗靚仔。 但係你嗰個光環就嚟跌落下邊咯。你快揸稳佢，揸稳佢。 O K， 即系欣怡嗰首系嘛？光环不要 跌 下 来。我记得你一讲错嘢，又跌翻个光环落嚟。 我冇听过 女神，你有冇听过？ 系啊， 好红喎，欣怡 女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唔紧要，迟啲教你唱。 O K， 我哋嚟啦。今日又要学唱歌啦。哎呀， 唔系因为头先你讲到嘅就系话咧，以前你讲紧嘅就系你用匙羹嚟食嘢，但点解引申到嘅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嘅就系筷子系好代表中国人嘅。 冇错啦， 对对。 对，嗱，今日嘅课题咧就系讲匙羹同埋筷子啦。你哋细个系用咩食饭噶？ 匙羹，真系嘅，细细个都你未学识点样揸筷子嘅时候，真系用匙羹嘅。 冇错，匙羹咧原来咧已经有成六七千年历史啦。 哇！ 因为远古时代咧食饭咧，其实咧唔系啲又三餸一湯啊咁样样，即系冇乜 白飯任裝，冇呢啲嘢。 即系可能系啲稀米啊、粥啊咁样，所以咧就 匙羹已经可以啦。 系啦， 因为 筷子冇用啊嘛， 系啊冇用啊， 系啊 冇用啊，你有咩夹都冇用夹，夹嚟夹去都系。 系咪因为我哋老师系咪因为我哋穷啊？我哋唔能够煲碗饭啊？ 唔系 即系熟稀米可能食粥。 即係文字初開啊，即係啱啱遠古，可能粟米已經好正，粟米又好多年歷史啦。佢最多就係不你嗰碗粟米食，又不 即係對於羹就已經可以發揮到功用。係 啦， 講緊喺中國， 係中國，係 嘛？唔係外國嘅地方，外國地方係咪都係用匙羹㗎？ 應該都係。係 啦，冇咁快有差㗎嘛。 係啦，同埋匙羹係點嚟咧？就係因為佢哋覺得咧，哇，好唔方便啊！其實就由啲貝殼開始嘅，即係貝殼咪一個兜咁 嘅， 係啦，咁咪可以不嚟食啦。 加入棍就好啲啦。 咁你嗰個貝殼係咪好大個咧？要 我嗰個係鮑魚殼， 佢要不個犀牛角啊嘛，犀牛角啊嘛，梗係要大個。 鮑魚 鲍鱼壳好大个下， 鲍鱼壳我细细只， 人哋同你讲嗰阵啦，我哋每人食一啖啦，咁你嗰个 系 边个？ 你嗰个 系 扇贝壳啊，你好大扇贝羹啊，你 喂扇贝啊，正喎， 壳 好啦，咁跟住咧。筷子是怎样发明的？ 其实筷子是哪里发明的 呢？有几个传说，现在就讲其中一个传说，就是跟我的 friend 姜子牙有关。 哪位啊？姜先 生？Mr. 姜。 Mr. Ginger。 Ginger。Ginger 姜。 姜先 生。是啊，姜先生。佢咪姜太公釣魚咁，佢個魚啱咪直不拉 係啊！好哲學啊！呢個問題，願者上釣啊嘛。 係啊，嗱佢有個故事嘅喎，佢呢個即係同佢點解發明筷子有個故事。 關佢咩事？佢唔係就係釣魚嘅啫咩？咁得閒嘅？ 好嘢！ 即姜子牙發明嘅。 係 啊， 係啊， 據講 啊， 呢個傳聞嚟啊，因為有幾個傳說，我就今日專係講呢一個嘢。 專攻嘅就係阿姜生。 阿姜生 ，Mr. 姜。阿姜生，因為佢叫姜子牙。 唔係姜 B。唔好亂講。 姜 B 係佢嘅後代，都係姓姜嘛，係咪？都係咁講啊， 可能都係啲姜粉。 我哋直頭係姜粉啦，我哋係姜子牙個名字。係 啦， 係 啦，冇錯。咁啊，話説咧，有一日咧，好肚餓喎。咁啊，佢去釣魚，又兩手揈揈翻去啦，因為冇魚釣，釣 唔 到嘛， 唔係願者上釣，日日都係咁， 日日都冇人願者，釣唔到啦。咁啊，翻到屋企咧，佢老婆問：你肚餓未啊？你嗰個老婆話俾啲咩佢啊？即係佢問佢， 個老婆問佢肚餓未 啊？ 牙 牙，你肚餓未啊？ 牙牙，係啊，有冇魚啊？係個魚嚟㗎啦，係咪肚唔肚餓啊？係 啦，你估個老婆俾啲咩佢啊？ 系咪俾嘢佢食啊？ 系， 俾粟米， 错， 俾啲 饭， 错， 粥， 唔系， 而家会唔会食噶？ 而家会， 朱古力， 而家会食噶，面冇面包喎嗰时， 诶未有， 即食面、泡面、周打鱼味， 好难，龙虾味。 你呢啲咁嘅態度咧， 唔係 真 係非常好啊， 求真啫嘛， 係啊，我唔係話非常好咯， 唔知啊，你講啊， 係一嚿肉，一個燒咗嘅肉，哇，即係 BBQ 嗰啲肉咧，燒咗嚿，哇，好靚， 哇，正啊， 係啊，咁啊， 阿姜太都幾識煮嘢食喎， 係啦， 姜太好叻喎， 你未聽完呢個故事，唔好太早下定論， 啊，真係啊， 係。咁啊，阿牙仔咧，真係好肚餓啊嘛，咁 食咗佢啦， 點食咧？ 想攞隻手去攞啦，未有筷子嘅嗰時， 係啊，好熱， 係啦，攞啦，突然間窗外，有啲咩發生咧？ 雷劈， 唔係， 有人叫， 唔係，接近啦，有嘢叫， 佢偷咗個嘢， 有嘢叫，但係咩啊？ 係有隻雞叫， 唔係， 豬叫。 猪点叫啊？ 猪声叫咯。 狗狗叫。 系只雀仔。 哦。 只只只只只，然后跟住飞入嚟。 啊，担咗 佢 嘅 手， 担 佢 个手。 跟住阿牙仔话：，哇，系咪啊？滑咗下啦，食唔到咯，嚿肉，然后赶咗只仔去。跟住 雀仔走咗，咪再食咯。 系啊，佢又想食咯。点知又发生咩事咧？ 佢老婆叫， 唔系 入房啦。 佢老婆点会叫啊？ 叫佢入房啦，食完未啊？入房啦，咁样食完有力啦嘛，咁样 未，佢都未食。 呢个唔系一个咸湿嘅古仔嚟噶，梁同学，你可唔可以唔好谂呢啲嘢？ 我都冇谂乜嘢，叫佢入房帮手做嘢啫嘛。 叫 我 哋话， 我冇咁讲， 又系嗰只雀。又翻入嚟， 又翻入嚟做乜嘢啊？ 又 啄佢 啊， 又啄佢。咁啊，牙仔咧，于是 奇怪啦， 啊啱啦，起 点解咧？ 点解 到呢只雀系佢老婆？唔系呢嚿肉系佢老婆？ 两次都啄我一手咯，唔通？呢嚿肉唔食得。 啊哈！ 于是我就试下佢只雀啦。 啊哈！ 第三次 試下佢隻掌， 自己隻掌 點樣試下佢隻掌？ 定係飛入嚟嗰隻掌？ 飛入嚟嗰隻外來掌。 我外來掌 ，OK。 點樣試啊？點試佢啊？ 點試啊？哇！你估佢點試？ 佢點試？ 掉俾隻掌食？ 唔係。 點試隻掌？試隻掌即係啲嘢，佢點解唔食啊？定 係 食咩？ 試下呢個掌，睇下佢係咪再嚟啄佢隻手。 佢揾隻手想攞個肉。 冇錯啦，第三次想睇下呢個掌有咩反應。啊！嗰只自来水咧又啄佢， 嗯， 咁诶，阿姜子牙就觉得哇，呢只一只神， 事有 QK 神鸟啊， 嗯 ，magic bird 巴闭掌 系， 佢个 friend 就叫神雕，佢就系一个神掌， 系啦，于是咁咪追咗出去啦，就睇下只雀咩事啦，然后只雀咧飞去一棵丝竹树，丝竹嗰度，跟住咧。啊！佢又覺得，咦？啲絲竹咧一條條喎，幾好喎，掹咗兩條落嚟，然後翻入去夾嗰嚿肉，一夾嚿肉，你估發生咩事啊？ 個絲竹就爛啦，融啦， 冇。 唉，咩事啊？ 只雀又飛入嚟啦， 只雀唔飛啦。 啊哈！ 跟住佢因為。嗰兩條絲竹嗰度啦， 啊佢老婆讚佢叻， 唔係， 因為佢老婆好似好耐冇出門，冇出場。 係啊，佢老婆喺邊啊？即係呢段時間都係最緊啄佢手。 喺房啊嘛，係啊，等佢食完夠肉之後入房啊嘛。咁佢一路都未食完啊嘛。 呢個你自己 我想象 係啊係啊，但係個戲係主力隻雀同埋個姜 同埋姜子牙度。 係啦，呢個時候佢攞隻絲竹筷子一夾，發生咩事咧？夾嗰嚿肉。 塊肉分開。 唔系 跌咗落地， 唔系嚿肉冒起啲烟出嚟啊！哇， 哦，好热啦，吓 有烟就有毒噶啦， 有毒啊， 唔系好热咩？嗬， 咁跟住 点解有烟？ 点解会有烟啊？ 因为即系有毒咯。 佢老婆想毒死佢， 系啦， 哎呀，贱人啦， 咁恐怖啊！呢个故事， 跟住你估下阿牙仔点做咧？ 牙仔将俾呢嚿肉俾佢老婆食咯， 系啦。 哇，咁佢仲衰喎， 唔 知有毒， 佢想试下佢啊。嗱，老婆你试下啦，于是个老婆吓得好惊好惊，呢件事就穿咗啦。嗱，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咋吓，而筷子咧就系 咁 样嚟， 就 系 丝竹啦， 系啦。咁以后咧 就有竹筷子啦。 吓，其实丝竹唔系竹筷子嚟嘅， 系咩嚟噶？ 系一种好。竹类嘅嘢 ，OK， 咁就系个故事就系嚟咗呢度啦。不过我想问下你咧，原来筷子咧都有好多禁忌，你知唔知？ 唔可以插喺饭。 嗱，我呢啲大家都知啦。 系 咩叫疑筷啊？怀疑个疑，疑筷， 怀疑个疑。 根本唔知道嗰个筷子系属于边个嘅，所以就千祈唔好攞嚟食。 唔系。嗱，疑筷咧呢个系礼仪嚟嘅，千祈唔可以喺餐桌上面有疑筷呢个 敲筷子， 敲筷子 唔系举棋不定啊，举筷不定啊，即系你想夹边嚿边， 即系拎住筷子笃下笃，指下指下咁样， 系啦，即系哇，你想食边嚿咧咁样，就叫疑。 点解叫疑筷嘅？ 怀疑啊嘛，你都唔系啊，你决定唔到去夹边嚿啊嘛。 系啊，即系佢话唔好有呢个。另外就系敲筷子， 咪敲咯， 就系攞住指嚟人啊，抢筷有咩意思咧？冇 搶 筷， 你夾緊你搶人哋嗰啲嘅嘢， 搶人哋嗰嚿 係啊，即係撞嚟撞去，傾傾坑坑啊咁樣樣，就唔好搶筷啦。 即係唔好夾筷係咪？ 係啦，刺筷又係咩咧？ 邊個刺啊？ 邊個刺？ 刺穿你個刺，唔好刺筷。 刺筷即係 我知，我當叉用吉落嗰啲食物。係 啦，冇錯啦，唔好吉落嗰啲食物度。嗱，好多啊，橫筷咧。咩叫橫筷？ 橫筷就係反要夾底下嗰啲，炒上嚟咁嗰只，嗰啲又係好乞人憎。 嗱，呢個有另外一個字嘅，我就講俾你聽，好唔好？一陣講俾你聽。 嗯，即係咁都唔啱嘅， 唔啱。 呢 個 橫 筷， 橫筷就係 夾人哋遠處嗰啲啊，打橫咁樣。 唔係，即係你食完飯咧，你千祈咧就唔好 打橫你張筷子。 即係俾你嘅前輩太快打橫佢筷子，唔啱嘅。呢個係古時嗰啲禮儀嚟。 但係咁樣啊，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嘅？就係筷子咧，有唔同嘅地方都係擺唔同噶。因為嘅就係咧，日本嘅筷子咧，其實係擺喺打橫擺嘅。我哋嘅筷子係 打 直放噶。 打直放， 係啊，好唔同噶。 嗱，咩叫淚筷咧？眼淚嘅淚。 食飯嘅時候唔好喊。 唔係。 唔知 都系讲关于筷子嘅，即系你用筷子嘅时候， 唔好黐住啲餸喺上面。 唔系你夹菜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嗰啲汁咧 滴 滴 滴 滴滴滴滴滴咁周围滴，就 好难 滴 嘅喎。 系咯，好难嘅，我都唔想噶嘛。 嗱，佢哋话咧，你可以咁样晾一晾嗰啲汁，其实我觉得好核突噶。即系你喺嗰碟餸度咧，你 唔系你加咗佢只羹，用佢只羹盛住拎翻嚟咯。 系 黏塊又係乜嘢啊？ 黏塊啊，黏塊。 擺下筷子，擺下口，算一算。 嗰、那個係 個舐塊， 係咪啊？ 嗰個叫舐塊。 唔係黏塊意思就係你筷子仲黐咗一啲嘢喺度，你就唔使去夾碎。好，最後一個咩叫連塊？ 連、啊、 連續嘅連。 不停夹，不停夹，不停夹。 诶，连续唔好连续夹送， 即系夹完一次停一停先 啦，就唔好连快， 好叫贪心咁样。 明白。 其实今时今日咧，公快先系最重要。 O、okay, K， 连快，请啊阿蕊蕊作一句连快。 连快诶，唔好连续夹系咪？ 系啊，做句。诶、 马老师经常食嘢食得好多，成日都诶连快连连。 错，错。 大肚腩嘅人通常因为成日连快，所以先会食咁多嘢，食到个肚咁大。 奉劝马老师， 奉劝马老师 戒之， 食细细粒鲍鱼，唔好食咁多。 合格合格。嗱，大家如果对于今日有啲咩意见咧，随时就都可以话俾我听。 系啊，头先讲嘅冇错啦，筷子嘅嘢 系啦，筷子嗱，记住筷子咧要真系真系万万不能插喺个饭。因为呢个是大忌， 冇错， 我成日都咁做， 好多地方都系 真 系，正止，正止我哋中国 呢样嘢，佢系咁多 忌中嘅大忌， 忌位中嘅最大忌。 好，飞利官，好，十一点半听紧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我哋新闻报告之后有呢一个嘅讲下电影电视剧集， 哇，正啊，又可以分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会面之后见传媒。林郑月娥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不到两个月，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同下届政府的顺利交接。他承諾現屆政府會為李家超領導的第六屆政府提供一切所需協助，包括政府重組工作。當局亦會繼續穩控疫情，為日後與內地通關創造必要條件，讓社會盡快回復常態，市民開開心心參加特區成立25週年活動。林鄭月娥說，祝福李家超未來一個多月內成功組班，在未來五年帶領香港再創高峰。他又說，昨日的選舉成功舉行之後，按照基本法下愛國者治港的政治體制已經圓滿建立，對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而李家超說，在會面中討論政府架構重組事宜、防疫抗疫工作走向，亦都有討論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慶典活動。李家超說，感謝林鄭月娥就架構重組方面作了詳細分析和計劃，雙方就當中的細節交換意見。他感謝林鄭月娥給予看法，他會作思考，後任辦的同事亦都會和特首辦同事商討細節。李家超又說，今日稍後會到司法及立法機關作禮節性的拜訪，分別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他下午亦都會禮節性拜訪四個中央駐港機構，包括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部隊。本港昨日公布新增26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續兩日少於300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确诊数字仍会上落，社区必定仍有传播链，问题在于会否导致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但他分析这个机会应该不大。对于元朗火锅店的感染群组增至8人，曾其恩说，除口罩的活动是有感染风险，因此食肆的换气系统等安排是非常重要，市民亦都要確保自己打齊疫苗。如果只係打兩針就外出食飯，萬一有人隱性帶有病毒，係有感染嘅風險。佢又話，當局可以考慮要求進出會除口罩嘅表列處所人士需要展示快速檢測陰性證明，減少感染機會。 港鐵東鐵線過海段今個月15日通車，將途經一個新的車站會展站。港鐵今日舉辦開放日，俾已經登記嘅市民進入站內參觀。活動早上10時開始，分時段供已登記市民進入車站。活動開始之前，已經有幾十名早前登記嘅市民排隊。排頭位的何太一家四口嚟參觀，他話住在沙田區，經常會使用過海段，特意帶同小朋友嚟了解車站設施。他又話今次開放日的門票非常難預約，用了很多時間，多部智能電話才能夠成功取得門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本週中後期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室外氣溫26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开始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龙尾井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井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津桥。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時到下午1時，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時到下午1時，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提提大家咧，新喺12時之后咧，熟女关注组有人会出现嘅。 系啦，冇错。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就系暗疮疮疮疮疮，因为其实呢一排咧，大家都要成日戴住我哋嘅口罩啦。 系啊，里边有。 所以真系一唔知点解有两粒嘅无端端会爆出嚟嘅，咁啊，所以嘅一阵间咧就有解救啦。 同埋因为开始天气热啦，咁啊流汗啦，咁啊所以会令到个皮肤更加唔舒服，压住啊，冇错啦吓。而呢半个钟头咧，讲下啲睇咗嘅戏啊、电影啊、剧集啊咁样啦。 好。 咁我最近睇咗呢一个咧，就喺呢个串流平台有一套印度嘅好新嘅2022年嘅呢一个戏咧，佢称之为呢个叫做诶传记式嘅剧情片，即系用一个真人嘅故事咧拍咗嘅。咁佢我串流平台嘅时候我睇咧，啊其实睇唔到中文名，但我上网查翻咧，佢有个中文译名叫《孟买大家姐》啊。 嗯， 哇， 孟买大家姐啊，我哋以前都有套戏叫大家姐， 大 家姐你系得嘅， 沙莉啊嘛， 系啦，咁佢就有一套正经嘅，唔系搞笑噶，孟买大家姐就讲到咧喺一个村落里边有个女仔都好靓啦吓，咁啊有个男朋友咧就同佢讲，喂喺乡村里边冇用嘅，我哋出城市啦，出孟买啦， 对唔住系纪录片嚟嘅。 唔係，係劇情片，但係佢係根據真人真事改 編， 冇錯啦，即係背後有一個真人真事，但係佢係劇情片，係演員演嘅嚇，就唔係一個度橋嚟嘅。 一套過過，一套過， 一套過嘅嚇。咁啊，好啦，我同佢講，喂，孟買啊，我識啲導演啊，你咁啊想拍戲啊，因為女仔自細， 玻璃活啊嘛， 係啦，佢好想做一個電影嘅演員，係啦或者明星啦咁樣。好啊，好啊，於是嗱，你唔好話俾阿爸媽聽，佢實唔俾你去㗎，咁樣靜雞雞執埋啲，我帶你出去孟買啦，坐火車。出去啦咁样，咁当然呢个男仔系呃佢噶啦，出到第一时间咧就卖咗个妓院啦， 哇！ 于是咧就俾人困咗一间房里边，咁个好肥嘅妈妈生咧就租质佢啦，唔俾佢食啦，总之就系话水就一饮，嘢就冇得食，除非你做啦咁样，咁到最后佢都系要加入埋做咗呢个妓女个行业，成个故事咧就系由佢有一次接咗个好脾气暴躁同埋以打人为乐嘅嫖客开始嘅。就係嗰個嫖客咧，就中意打妓女嘅，係打到佢咧入咗醫院啦，全身傷曬啦，個肚有一個大瘌，十幾針連咗，你諗下幾犀利打到，塊面咧六七針咁樣。咁跟住咧，佢做咗啲乜嘢咧？悲慘嘅結局，唔係悲慘嘅開端，但係引嚟一個不同的結局啦。佢好即係叫半好翻啦，因為仲係全身都係啲瘌啊，未好曬，仲有啲瘀痕啊咁樣。佢探知道咧，打佢嗰個人咧係一個黑社會嘅打手。佢就直情走去揾個黑社會嘅頭子，就話：你知唔知道我俾你嘅手下打到咁樣樣？我身體咧就係我揾食嘅工具，但係我揾唔到食啦。你即係咁個嗰黑社會的頭子就話：你係咪想我報仇啊？幫你唔係報仇，係伸張正義啫。因為如果你覺得佢嘅行為都係唔啱嘅，咁唔該你做翻啲嘢啦。咁於是呢一個黑社會嘅人咧就好啦，嗱，我揾一個人喺你個妓院門口看住，佢再嚟，你即刻翻嚟話俾我聽。咁當然啦，嗰人後來再嚟啦，咁今次咧就佢即刻通知嗰個黑社會個投資，佢就嚟咧打咗佢一身啦，即係喺咁多街上面嘅人望住。咁從此咧呢 教訓佢， 係啦，啲人就對呢個女仔話：哇，點解佢一個弱質女流，竟然會有一個即係叫 正義之心？ 係點會人同埋會人幫佢啊？即係覺得佢唔係咁無助啦。咁由嗰次開始咧，佢慢慢咧就得到好多人嘅信任啊。直到後來咧，嗰個媽媽生死咗咧，所有嘅妓女都覺得。佢好肯為自己為大家出頭啊，就揾咗佢做成個妓院嘅叫做老闆，慢慢就成為一個甚至政治人物，佢選區長啊，後來又唔知乜嘢咩幫啲啊，有一樣嘢佢係幫一啲後來賣落嚟呢個妓院嘅細路女咧，係做咗一樣嘢，佢話好啦，雖然佢哋賣咗落嚟，但係我會供佢哋讀書，佢哋可以選擇自己做啲咩職業將來，咁樣咯，即係佢唔會。佢覺得自己以前咁慘，俾人買咗落嚟之後咧， 佢受過嘅嘢， 佢受過嘅嘢， 佢唔想， 係啦。雖然仍然會有啲人，你知道啦，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事情發生，仍然有啲人賣咗女仔落嚟，但佢會供佢哋讀書咯，即係自己出錢，同埋俾佢將來自己去發展，做自己想做嘅嘢。咁一個比較正面啲嘅故事咯， 都幾吸引啊！孟買大家姐 係啦，咁結局嘅時候 聽個名字就唔係好吸引咯。 係佢其實個中文 名唔係咁好啊，中文嘅譯名會令到你 我係網上查 嘅啫， 係啊係啊，佢打出嚟冇中文名嘅。咁後來結局嘅時候咧，就影佢喺嗰個車嗰度一路好巡遊咁樣，全個城市人喺度 我歡呼 同佢歡呼啊咁樣，同埋嗰個最後嗰個結尾個對白就係話好多女明星。都有張相掛喺個街上邊，但係咧套戲落咧就拆噶啦。佢但係呢個大家姐張相掛咗50年， 哇！ 50年冇人拆過佢張相。佢話佢雖然做唔到電影明星，但係佢嘅生平咧就好似一套電影咁豐富， 同埋大家都好尊敬佢， 好尊敬佢。我相信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嚟嘅喺當地嚇，就係咁啦。 好，非常之好。好啦，咁啊到我啦。我要介紹嘅呢一套咧就係紀錄片嚟嘅。咁亦都喺串流平台度可以睇到嘅。咁我覺得就係舒舒服服啦，大家亦都可以睇一啲啦。平時我哋都會好中意著衫啊。 追求可能一啲時尚啦。我諗我哋細細嗰陣時候都有， 係啊， 有啊。 當你可以負擔得到嘅時候嘅話，可能會買一啲名牌子啦。 自己可以買衫就開始有要求啦。 我想問下，就是、兩位其實有冇試過一啲咁嘅情況㗎？ 嗯，有，個個人都有試過㗎啦。 同埋嘅就係你都會墮入去有一種嘅感覺嘅，就係呢一個品牌俾到你嘅一種形象 啊。 係 啊，會啊。 我認為著佢呢條牛仔褲唔知點解，我會覺得我自己啊就係瘦啲啊，靚啲啊，又或者就真係可以能夠符合到佢嘅。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嘅就系一啲嘅时尚品牌背后，其实实际上仲有好多嘅歧视同埋好多嘅剥削咧。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就叫做中文嘅译名叫做白人主义 ANF 的兴衰 ，ANF 就系嗰个牌子啦。想请问两位有冇追崇过呢一个嘅牌子咧？ 呢个冇。 嗱，呢一个嘅牌子咧，其实来自美国嘅一个牌子。咁我记得喺90年代、80年代、90年代嘅时候嘅话咧，其实有两大牌子咧都系有呢一种咁样嘅俾人哋嘅视。时尚嘅感觉嘅，讲紧嘅就系 CK 啦，我唔讲晒全个啦，同埋 RF。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会 project 咗俾你一个嘅形象嘅，就系、是、一啲白人啦、贵族啦、学院啦，同埋嘅就系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年青啊呢啲咁样嘅形象。咁、但系佢哋嘅品牌无奈比较贵，所以若果你想追寻呢一种咁样嘅形象嘅人嘅话，佢哋未必负担得起。咁、样你就会买呢一个叫做 ANF 啦。如果大家仲记得嘅，佢曾经喺香港都好犀利去落脚过，都會開咗一間旗艦店咧，喺中環嘅。 係啊， 咁其實大家 好轟動啊。 係啦，咁你講嚟聽下，你嗰陣時覺得？ 我記得嗰次咧，佢就揾好多靚仔去著曬，即係性感啦，同埋展示佢嗰啲肌肉啊，等等等等。 佢哋請咗有好多嘅就係外國嘅一啲型男啦，全部都唔著上身衫嘅，淨係著佢嘅牛仔褲，同埋就係攞住佢嗰啲香水，就喺嗰個地方嗰度咧，就周圍噴，就係用嚟去吸引大家，就係話我哋呢一間嘅 AF。落脚喺香港啦，其实都引嚟有好多好多嘅报道，因为其实大家都趋之若鹜嘅。如果大家仲记得嘅就系佢好犀利嘅，卖衫嘅，但系佢嘅纸袋系永远都系一啲裸男。大家有冇留意过？好多人都会中意就系攞住佢呢个纸袋，佢觉得嘅就系已经系时尚啦，就系型啦，就系呢一种咁样嘅俾到你。 其实好多名牌都系制造呢种感觉啫嘛， 冇错啦， 揸住或者系着住就已经好似高人一等咁。 系啦， 呢个广告嘅策略。 冇错，佢个广告嘅策略仲要好犀利嘅就系咧，所有佢哋嘅影嗰啲相啊或者系点样都好嘅，形象只系得两种嘅啫，男仔高大威猛大只，唔着上身衫，女仔嘅就 系 苗条好瘦同。埋嘅就係長頭髮好靚白人，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個嘅 documentary 佢裏面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喺裏面隱藏咗有好多嘅呢間公司點解會興衰，就係、是、因為嘅就係喺呢個嘅就種族嘅歧視啊，或者係喺呢一啲咁樣嘅就係身體多元化上面嘅話咧，佢似乎都有好多嘅壓制。佢又訪問咗有啲嘅就喺嗰度做嘢嘅一班員工啦，你會發覺有好奇怪嘅。你個樣子稍微覺得佢就會剔嘅喎，即係佢個樣靚啲唔靚，或者係乜嘢有色人種，或者係點樣嘅話咧，會俾分嘅。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你會發覺嘅就係有色人種嘅啫，佢係請你，但係最後尾嘅時候，你係倉務員後邊度幫我執貨， 拍見唔到。 冇錯，咁而嘅就係你永遠嘅就係收錢嗰一班嘅話，都係一啲白人嘅靚仔靚女。咁呢一樣嘢已經係一種歧視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就係佢會訪問咗嘅就係譬如可能去挑選呢一啲嘅售貨員嗰啲咁嘅人啦，你會發覺嘅就係如果係一啲佢唔係話即係咁。咁喜欢同埋咁崇尚嘅呢啲咁嘅人咧，有时甚至乎会觉得自己开工不足噶。佢一个礼拜佢会排你，好可能就系翻两日啦。唔系，其实老板啊，其实我想佢系全职啊。但總之佢就係冇錯，佢用咩標準呢？就係你靚啲，你冇咁靚，或者係你係有色人種，或者係點樣，佢就唔俾你 外貌協會 做咁多外貌協會咯。 即係其實變相想佢走咯，唔好做咯。 咁同埋嘅就係你會發覺就係佢嗰啲衫係好奇怪嘅。如果大家係有買過呢個牌子，佢只會有加細、再加細、細碼、大碼、中碼， 即係啲都買唔到。 冇大碼同埋冇加大碼。佢就希望可以一個形象嘅，就係著出街著我哋呢一個牌子嘅人 嘅 話。每一个都是瘦到之足咁样嘅。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好癫，即系直头就算系香港我买唔到嘅话，我喺美国喺网上面 online 去订。咁但系你嗰时系真系要好瘦好瘦，你先至能够着得到佢嗰啲牛仔裤。所以个个着亲嘅话都系啲咁嘅嘢。但系其实即系好坦白讲，一个咁样嘅品牌，你点能够咁样？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系应该有一种嘅就身体多元化啊嘛。你唔可以喺呢一度嘅话，你要做一啲嘅歧视。 但當佢每一樣呢啲咁嘅嘢慢慢慢慢鋪出嚟嘅時候嘅話，人哋就會覺得嘅就係佢唔即係呢個品牌唔係好值得大家去吹。 但其實如果佢咁樣，佢都係縮窄咗自己嘅顧客範圍嘅，因為你知道啦，呢、這個世界瘦嘅即係好 fit 嘅人有幾多啊？係咪先？即係好多人都係可能係，尤其是如果俾得起錢嘅，或者佢身形都係肥啲啊，即係未必係佢嗰種身形，佢咪縮窄咗自己嘅形 容。佢都唔 target 嗰啲人。 係嘅。嗱咁同埋仲有嘅就係，譬如可能佢裡面仲有一啲嘅醜聞啦，就係佢會揾咗一個攝影大師啦，就去幫佢哋影相嘅，同嗰啲就係男 model 影相。咁亦都裡面有訪問咗嗰啲男 model 啦，就係佢會係影相嘅時候係會受到有一啲嘅就係唔係太適當嘅身體接觸嘅，即係等等呢啲咁樣嘅醜聞係啦，逐漸當佢鋪頭嘅時候嘅話，大家就要去探討，有時有一啲嘅大牌子，我哋去追尋，盲目地去追尋一啲可能係一啲時尚嘅時候，可能佢背後嘅亦都係有啲咁樣嘅可能歧視啊，又或者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嗰陣時咧，我嗰啲有討論過咧，就話有啲 model 咧，好多時咧 catwalk 嗰啲，尤其是咧瘦到咁樣，其實健唔健康咧，需唔需要鼓吹咁？即係瘦到好似一個 條竹咁， 係一個衣架咁，即係正常人都唔會去瘦到咁樣啦。 係 啊， 其實嗰陣時候好興嘅就係 Kate Moss 咯，咪就係瘦到嘅就係基本上佢一個大人，但係都好似一個未發育嘅小朋友咁樣啊嘛。但係就亦都嗰陣時候有受過一啲嘅訪問嘅時候，作為一啲 designer， 佢哋都有責任嘅，因為佢哋會覺得咁樣著衫係就好似衣架咁樣啊，冇太多餘嘅嘢嘅話咧，先至能夠 show 到佢自己嘅衫嘅。其实大家真的要去反思的一些审美的眼光，其实是会影响到一些小朋友他们新的一代。在那时候你会发现到的就是有很多小朋友 小时候 很小的开始就说我太肥了，他都未发育，他就是觉得自己要追求的就是要这样，所以是会影响到的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审美眼光。所以这件事的话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的。 好，非常好，是一集过的吗？ 一集过的，是的，个零钟头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自己可以思考， 挺容易消化的。好，嗱，兩位嘅審美眼光咧，我就唔 comment 啦，你哋自己去消化一下啦。今日我介紹 咧，我真係諗起你睇完之後， 諗起 model 啊嘛， 係啊，冇錯。 OK， 嗱，咁兩位唔好有呢啲咁嘅思想，就應該要睇我介紹呢一套戲啦。让爱传出去，因为你有睇过《Pay It Forward》啊，我觉得系一个 旧电影， 较为旧啲嘅电影，但系佢嗰种正能量就啱啱就系上个星期有一位粉丝去刺激到我嘅， 佢叫做 Kevin， 系即系我哋上次玩嘅名人版嗰、那个 星期五做我哋名人版嘅， 系嗰位地产老师，系咁我觉得啊，睇呢套戏咧，我 search 到佢话原来咧。响拉斯维加斯喺赌城嗰度咧，与是分别有两个人，就系话得到呢一个爱的启示。其中一边咧就系有个记者，因为佢要采访一单抢劫案，点知俾个贼嘣撞烂个车，佢已经觉得好倒霉啦，谂住去报案啦，点啲贼啲贼人全部跟住个贼追咗去。呢、這个时候有个人出现，佢话啊唔紧要啦，我送我部车俾你啦。佢覺得奇怪，你做咩無端端送部車俾我，仲係靚車喎？佢以為佢整蠱佢，因為佢記者啊嘛。咁我都想了解一下到底係一件咩事。咁原來因為呢個人咧，即係呢個車主咧，佢本身係一個大狀嚟嘅，有權有勢嘅，就話俾佢聽，其實佢都係受到一個叫 小朋友影響， 讓愛傳出去嘅一個訊息影響。佢唔係受到小朋友影響，佢係受到另一個影響。但呢邊兩條線最後係走埋一齊嘅。與此同時，那邊廂咧就係有一間學校，咁有個新嚟嘅老師，咁就同啲小朋友都係十一二歲嗰啲 grade seven 嘅，咁就話俾佢聽，佢教佢哋social studies 嘅社會學嘅嗰類啦，咁就話俾第一個課題佢哋咧就係話，你要做一啲嘢係可以影響到呢個世界，會影響到人嘅。但呢個你做咩影響唔緊要，唔一定係好偉大嘅，影唔影響到即係最終嘅結果都唔緊要。話俾我聽個過程 係個過程。 其實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嘅，就係話係咪？即係你人哋對你做一樣嘢嘅話咧，你就再做一樣好嘅嘢。 冇錯， 係咪就係咁樣啫嘛？係啦。 於是其中一個小男孩，佢就執住呢樣嘢，因為佢屋企佢媽咪係一個酗酒嘅女士，佢成日都好唔開心，而佢爸爸因為家暴，所以又走咗路啦。 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話引申到由呢個小朋友，佢真係好天真無邪地，佢想實踐阿老師俾佢嘅功課，就是、讓愛傳出去。佢自己計設計咗一個圖表，一個人影響三個人。如果每個在下邊嘅三個人咧，再試下影響三個人， 就可以影響到好多人啦。 一路擴大出嚟啦，就呢個呢棵樹就會好靚好靚嘅啦。咁其實咧呢個故事咧最終。頭先我咪講有個大律師嘅，原來有個老師嘅，最後嗰啲人都係走翻埋一齊嘅，係都真係會影響到嘅。咁我覺得啊，呢套戲好睇在咧，原來真係有啲正面嘅信息，同埋原來你做一件好事咧，真係會幫到人。佢其中一個就係啦，有個人偷咗人哋嗰個收音機，於是佢搏命走，原來有個老太太就開住部車嗱，呢個到底係好定唔好，我唔 comment 啦。你上嚟啦，因為佢要走啊，佢偷咗個收音機啊。個老太太見到係咁搏命走，你係咪需要幫手啊？佢話係啊係啊係啊，你上我架車度啦。 即係佢幫咗個賊， 係啦， 個意外地幫咗個賊。 係啦，咁一路一路好多呢啲咁嘅故事，一路串落去，而我覺得。好睇在咧，我覺得如果你譬如話今日放假，你睇一套咁窩心或者冇令你激心激氣嗰啲電影咧，我覺得係舒服嘅。所謂激心激氣，可能啲家族鬥爭啊諸如此類咧，你會好激氣噶嘛睇上嚟。但係呢套戲咧，我覺得係一部小品得嚟有啲甜味嘅電影嚟嘅。咁我係喺度推介俾大家睇下嘅，亦都真係希望可以做到一樣嘢係。 一個影響一個，但係將啲正能量 係，亦都係譬如話，我哋節目都希望帶啲歡樂俾大家，就係咁啦。 我信為保護你，赴湯蹈火都要管。你說。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款。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能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 之后想问咧，即系当年咧18岁嘅时候咧，你有冇啲咩 身體上、體態上、發育上嘅嘢，令到你帶嚟啲煩惱啊！ 暗瘡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煩惱。 哇！你仲要生到滿面暗瘡 啊？係啊！你諗下， 佢多地方生啊嘛，塊面咁長。 啊，是又係、啊。 我哋生 人哋生一粒，我生三粒。 係啊！ 我咪講過，我喺一間連鎖嘅 鋪頭 嘅鋪頭做過 賣卡噶嘛。 係啦，咁因為經理就派咗我落去學化妝。因为佢话，因为 学化妆，你帮人化妆啊？啫， 唔系佢话佢落去学下人哋化妆嗰啲嘢，因为佢觉得我一个男仔走去卖卡，好似冇乜前途咁。 哦， 一系 好少男仔卖化妆品 冇前途， 都系女仔卖 咁 多 啊。 之后有，但系好耐之后， 佢所以佢真系独具慧眼，佢觉得咧一定有得做。 但系你咁嘅样。 所以就 系 要学咯， 佢有特别，佢学特技化妆，化人王啊，僵尸啊， 咁就冇 问题， 系啦，化到自己一样咁样就好成功咯， 系啦，僵尸啊， 印象我又用什么眼光嚟睇你啊？ 唔紧要，我大人有大量，你见唔见到我嚟好大 啊？我都觉得其实我 系 喺度训练紧你嘅大量。 嗱，咁因为落去嗰啲化妆小姐咧，其实因为我同佢哋几熟几 friend 嘅，咁不如见到我咧，其实个个嗰啲唔同牌子嗰啲咧。都分別就俾啲嘢我，係啊，就教我點點點點，佢真係好 有冇用啊？ 我有用啊， 即係啲暗瘡少咗啦。 都係真係爭啲。 不過咧，我有時咧見到有啲青年咧，佢嗰啲暗瘡真係好犀利喎， 係啊， 真 係 紅頭髮 又盛啊， 火山爆發咯，可以咁樣嚟形容。 我亦都曾經同經理講，我真係唔想啊，因為你咁樣一個人喺化妝部嗰度咧，真係好 你直情賣化妝啊，黐埋喺嗰度。 唔係，梗唔係賣化妝啦，即係我係幫手跟下了解一下，因為全部有牌子噶嘛。全部有牌子嘛，沒有牌子嘅嘢喺度。佢意思就係話睇下人哋學下嘢，譬如話執頭執尾啊，諸如此類啊。人哋啲姐姐有啲咩需要幫手，就叫我去幫手。咁啲姐姐咧，其實見到我咧一個 就會叫你買戲飛啊，或者叫你買 買奶茶嗰啲一定要噶啦。呢、這個唔係真係要嘅，但係佢哋都與此同時咧就想。教我点样整好嗰啲皮肤啊、 okay, 好嗱，咁啊讲咁多咧，就一阵间我哋淑女关注咗， 冇错， 哇，要学嘢、啊， 针对嘅就系讲紧暗疮呢一样嘢噶吓， 帮到手啊！ 原来暗疮生喺唔同嘅地方，我都代表你嘅身体出现咗唔同嘅问题啊！ 记得听啦噃，好，十二点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嘅人选支持率大幅领先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马尼拉市长多马戈索同埋拳击明星。帕灰奥等候选人，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达沃市长萨拉是小马可斯的竞选拍档，角逐副总统一职。民调显示他有巨大的优势。菲律宾超过6570万名合资格选民可以前往37000几个票站投票，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官员和议员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420点，跌583点；上证综合指数3001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0782点，跌二十七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0.99，瑞士法郎0.992，加元1.295，人民币6.75。英镑兑美元1.229，欧元兑美元1.051，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84美元，卖出1875.35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持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慢线有意外，咁交通咧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

跟大家要讲多少少啦，夏天啊，因为我哋要戴住个口罩嘅话咧，有时间唔中我都会有一两粒走出嚟鬼鼠疮啊。 系啊，好唔靓啊， 好唔靓，好唔开心啊。不如我哋都分享一下啦。 系啊，我知道，我要分享，真系好有经历一讲呢个话题。 系啊，听讲你细个都系烂面一族，系嘛？ 真系烂面一族。我嗰阵时如果中学时期识我啲朋友就知道，我块面系爆超过50粒。 唔会，你块面咁细，有乜可能啊？五十粒连眼耳口鼻都冇啦，系嘛？ 真系好恐怖啊！真遮晒，真系烂面。但系依家啲朋友见到咧，就我估唔到我以前系咁咯。 你而家系皮光肉滑咯。 哇！我使咗好多钱同好多功夫，六位数字去医。 你读紧书，你点用六位数字你可以？我啱、啊，哇，系啊， 大嘅系啊。 哇！因为其实嗰阵时都担心噶，嗬，即系女仔，如果你真系烂面， 系啊，本身我又唔系太，即系又唔系太丑样，又唔系太靓啦，中规中矩嘅。 咁识讲嘢嘅真系。 咁但系生到成面疮就真系好唔靓咯，真系。 你几多岁开始啊？爆疮？ 我嗰阵时我谂13、14岁开始。 哇！啊，好困扰啊，咁样 好唔开心啊！我试过咧，系匿埋屋企唔肯翻学。 嗯哼， 系啊，真系唔想见人噶，好明白。嗯、即系我依家睇翻啲细路仔嘅，譬如啲侄女啊、姨甥仔，我自己个仔，我自己即系男仔可能冇咁在意啦、 嗯。 女仔咧就会真系好唔开心，好明白佢哋嘅感受咯。 嗯咁原因系咩嘢咧？冇啊，你发育嘅时候啊，我几好彩嘅，我又唔算话即系爆得好紧要。但系你话喺发育嘅时候咧，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咧，有事实上又真系啊，嗰段时间咧就系会有呢个困扰。但系我唔算系好夸，因为我见到有一啲咧真系火山爆发噶嘛，系有溶有溶癌噶嘛。 我啲好密之之，好密之之，好细粒。点解咧？你头先问我点解个原因点爆发咧？ 嗯、 因为嗰阵时细个咧，学人化妆啊嘛，中学贪靓。 哎呀！ 咁啲同学仔又化妆，咁我学人化妆，但系我又唔识落妆，就咁用普通嘅洗面膏，但系又冇用落妆水、落妆油嗰啲咧。 嗯 咁之后咧，连续两三日焗住咗，又唔够瞓啦。中学时期好中意同啲女士们、女仔啊倾电话，少女心事嗰啲咧。你同男士啊嘛， 系啊， 女士啊， 我同男士倾嘅比较多，你嗰啲系少女心事系咪？ 系啦，系啦，咁咧之后就又唔够瞓啦，又发育时期啦，撞正又化妆又落妆唔干净，塞住晒啲毛孔咧，之后一爆咗几年啊、 嗯， 几日嘅事爆咗几年， 系，即系嗰阵时候应该就毕业噶啦噃，系嘛，爆到毕业咯。 系啊，好惨！但系有男仔追喎，竟然男仔欣赏我， 好难讲嘅，系咪先？嗰阵时候大家啲荷尔蒙都乱晒噶啦，讲真。 但追我嗰个男仔块面系好滑噶， 哦系啊， 我真系唔明点解会追我啦。嗰阵时候我就好好奇，系咪慢咗？ 咁好可能嘅就系佢唔系睇你个样咧。系咪佢中意你嘅性格嘛？你知冇着人美心善，系啦， 系咯。 好咁 啊， 好啦，咁啊，我哋讲紧嘅就系话，即系细个嘅时候你开始发育，咁啊都少不免一定会有咁嘅情况啦。咁再加上你又比较特殊啦，因为你又就系识得化妆，唔识落妆啦， 系咯， 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咁到大个咁啊，会唔会话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识得会话冇呢一种嘅困扰啊？定系一路都困扰到而家，你都仲有咁嘅情况，可以分享一下。 依家就冇嘅，依家间中但系都有几粒爆出嚟咁咯，即系譬如有啲咩时期嘅女性，譬如有时可能经期前咧，通常都会爆下疮啦， 系啊， 系啊，因即系喺啲咩位置爆，我哋一阵间就分享一下咁咯，又可以。 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咁你喺嗰段时间，你除咗你话即系因为好彩就系思想自由妈妈孝俾六位数字你睇医生之后， 其实睇医生都唔系话帮助到好大。讲真，嗱，我中西医啦、专科啦、美容院嗰啲乜都做过晒，食过晒，连妇科避孕丸我都有食过。 点解啊？ 即系当年我系洁白之躯嚟嘅，但系真系唔需要食啦。但系佢系荷尔蒙嗰啲咧，个、避孕丸系放你荷尔蒙皮肤嗰啲，唔知点解佢。即中西医又帮唔到啦， 但系有冇用啊？冇用，都系冇用。 有啲用，少少用，但系就好水肿咯、 嗯。 系啊，好 医到个暗疮，但系就变水肿。 医唔跟住你，系、可能系医得五分一嘅啫。 啊哈，咁你就食咗半年之后嘅话咧，你就唔食啦。 因为其实我唔睇啦，已经嘥好多钱冇用，就由从饮食开始去着手咯。 咁你点做咧？ 都系嗱，都系嗰啲咯，饮食清淡咯。我系食杀鸡胸肉、杂菜心，我豉油都唔食， 即系 为 一 块 面 啊。 系啊，为一块面你真系可以去到好尽嘅，讲真。 真系去到好尽，好人好尽。 即系好灰色地带嘅，我一系黑一系白。咁就戒到好清，每日要飲幾多每日食一個橙啊，一日飲八杯清水啦，早瞓啦，同埋保持心情開朗，但其實都唔開朗㗎啦，發現咁其實真係好難咧。 係。 同埋飲咗一樣嘢，就係、是、我媽咪嗰陣時去中嘅房咧，嗱呢樣嘢係屬於我自己個人啦，每人睇得都唔同，係我純粹分享，我嗰陣時飲咗係靠呢樣嘢係好咗好多嘅。 咩嚟？ 我就係用花旗參啦，同埋霍山石斛。中碎成粉啊，即系每朝早用两样嘢分开啦，花旗参粉啦，霍山石斛嗰啲粉咧，每样一茶匙，加少少粗盐，用热水冲咗佢之后饮啦。咁我自己可能比较燥底嘅，我就适合饮咯。但系如果其他人观众听众啊嗰啲听到咧，唔好又多学，你记得问你相熟嘅中医啱唔啱你嘅体质， 打个脉先系，因为其实唔系个个人啱嘅。 嗰陣時咧，我就係點解話覺得呢樣嘢得咧？就是、因為有一日咧，我下巴生咗粒大嘅毒瘡，即、就、係、是、一支會射落大鏡嗰啲咧， 夠啦， 好嗨嗰啲咧。之後咧，我 好多人中意睇呢啲片嘅， 我 都唔知點解， 我都有睇，我真好變態，係啊，好有快感睇完之後，咁啊就飲完之後咧。上昼饮完，下昼粒疮缩细咗。 哦， 我就觉得，咦，呢样嘢 你就相信呢样嘢系有用啦。 即系我 keep 住饮咗几年啦，就好翻，我自己系好翻，即系逐渐好啦，真系帮到我咯。但系其他就真系去睇下中医或者西医就好啲啦。 嗱，睇西医我就有得分享啦，因为其实我都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就反而系我出嚟做嘢，咁真系可以你就可以系你咁样讲嘅，就话可能我成日挨夜，再加上嘅就系咧落妆落得唔清，咁所以。有一段时间都爆得好劲嘅，咁我就去睇咗有一间咧，就喺中环，声称嘅就系好多嘅明星都系去睇佢嘅一位皮肤科医生。咁佢就同我讲嘅就系介绍咗有一只药咧，嗰个药名。咁跟住佢讲咗之后，佢就系话得啦，你签咗呢张嘢之后，我就可以俾你食啦。跟住系啊，佢要签有一张嘢嘅就系话，首先你一定要声称你自己冇怀孕，又或者喺度食紧呢一个疗程嘅时候嘅话咧，你要唔能够怀孕。系啦，咁哇，系咪好严重啊？嗰阵时我好细个啫嘛，我觉得 唔签系因为惊你自己怀紧人。 唔系，系因为我惊我自己，我真系好难保证我自己会唔怀孕。 OK，OK。 咁嗰阵我咁得意嘅，点解我睇皮肤科佢叫我就唔可以怀孕，一定唔可以。咁跟住咧，我就有一样嘢佢讲咗出嚟之后，我唔系太喜欢嘅，就系佢数咗有好多坊间嘅明星嘅名字，佢话啊边个都系食紧呢一个药，跟住你见下佢哋几好。好，咁我就觉得，我未试呢只药之前嘅话，我已经觉得呢一个医生嘅口德唔系好得， 系啊， 咁所以我就好唔舒服，咁跟住我就话好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唔食啦，系啊，咁跟住到最尾时候，我系冇试过呢一只药嘅， 几型嘅有都系爆啦， 又唔系型，但系我唔系好中意佢咁样，你咩意思就正如你所讲。適合於其他嘅人嘅話，唔代表適合我噶嘛。同埋我嚟睇呢一個咁嘅皮膚科之後，你叫我真係簽張好似類似生死狀咁嘅藥，總之有啲咩唔關你事啊？係 咩嚟嘅啫？其實叫你食咩啫？ 就是有一种的药咯，一个药名咯，我而家已经唔记得是咩嘢嚟噶啦，类似系啲咁样嘅嘢啦。总之我 A 酸又系唔可以话， 系咪唔可以话人啊？我怀疑系类似啲咁嘅嘢嚟嘅。 但系佢 A 酸咧系俾啲系暗疮爆到好红肿啊，有脓肿嗰啲好严重嗰啲去食咯。因为你已经系个情绪已经系好低落嘅时候，走投无路嘅时候，就用呢样嘢去解决咯。 明白。 食 A 酸啲朋友咧就要注意咯，食之前决定食之前，医生都会同你讲解，因为食咧食咗之后有好多副作用啦。一嚟学你话斋唔可以怀孕啦。系啦，又唔可以捐血喎。因为咧，如果你食 A 酸咧，捐血咧，你嗰啲血液咧，如果捐咗俾嗰啲受接受你捐输血嘅患者咧，系有影响嘅。 而佢怀孕系啊，就会有影响啦。 系啦，所以唔好去捐血咯，食 A 酸。 O K。 咁同埋会啲皮肤，因为 A 酸佢令到你身体去控制你身体啲油分，唔好飙咁多出嚟。所以你嘅成个人会好干，好干。 啊，咁好唔舒服。 嘴唇又会可能爆裂。 系。甚至乎有皮肤炎咁，系咪？ 甚至可能系啦，又会甩头发，或者如果你怀孕会导致有畸胎， 哇！ 视力亦都会下降，泪水分泌减少，哇！你眼干净都唔得添啦。 系啊， 不过当时细个冇噶嘛。 O K， 系啦，嗱，不如咁样啦，嗱，我哋而家咧就会讲下，即系我哋曾经嘅就试过去对付呢一啲嘅暗疮，我哋会做过啲咩事啦。咁不如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就系话，唔同嘅暗疮，我听过有呢个讲法啦吓，生喺唔同嘅地方嘅话，呢啲系代表住嘅就系你身体有一啲唔同嘅问题出现咗嘅。有冇呢个讲法？ 有啊有 有啊有。 可以揾你講下， 我哋由塊面嘅額頭開始講起啦。 好啊， 額頭嘅肝臟毒素多啦，即係譬如你捱夜啊，捱夜捱得多啦。 嗯哼。 成日唔夠瞓咧，就係、是、額頭成日都會爆瘡嘅啦，或者你啲頭髮或者啲汗水洗面洗得唔乾淨，都會喺額頭度爆瘡啦。嗰啲頭髮邊嗰啲咧，譬如你頭油多啊，又唔洗頭嗰啲咧，唔保持乾爽就額頭成日都爆瘡。 係啦，額頭爆瘡嘅就係話你捱夜就會係咁樣啦，即係肝臟有毒素。好啦，咁左右面有冇代表唔同㗎？ 有唔同嘅喎、左邊面咧又係亦都係 肝臟， 即係都係肝臟咯。譬如肝火性嘅人咧，眉心啊、額頭啊，左邊。面咧系会特别多暗疮嘅， 咁右边面咧？ 右边面代表我哋个肺啦。 哦， 有时天气转嘅时候啊，都会引到右边面会突然间生，或者你食得食烟食得多啦，或者打边炉啊，或者 燥热 啲气，系啦， 就会系右边面啦， 到个鼻啦。 嗯， 个鼻咧就代表胃同埋肺。 嗯哼， 胃啲胃火过大啊，消化不良便秘嗰排咧，啲、朋友留意一下咧，就可能食得辣嘢多啊，又系食生冷嘢多咧，个胃液分泌太多胃酸、令到胃火嘅问题咧好严重咧，个鼻就会生暗疮。 即系通常都系同食嘢有关，系咪？即系你讲紧如果个鼻爆嘅话，通常都系可能食啲刺激性嘅嘢啊、生冷嘢啊、打边炉啊、辣嘢啊，咁就会个鼻爆疮啦。 系啦， 仲有咧？ 人中啊，同埋个嘴唇侧边嗰啲都系肠胃嘅问题咯。 哦，人中好少爆疮啦嘛，咁奇怪。 同埋依家你有时戴住口罩，有时啲汗噏住你冇抹咧，可能嗰个位都会有事，有啲酒米嗰啲啦，你唔好话大粒嗰啲啦，酒米嗰啲，譬如塞住毛孔啊，或者。你嗰排你留意啊，如果你腸胃唔好咧，即係嘴側附近嗰啲位都會爆瘡，所以要食得清淡啲，同埋食多菜少肉咯。 OK， 好啦，有時唔單止係塊面嘅，我會發覺嘅就係、你個胸口啦，又或者係個背脊都會嘅，咁又點睇咧？時間關係啊，要快啲講啊。係 啊，個胸口又係腸臟咯， 就 反映個肝嘅，肝臟。咁咧就戒食啲濃味啊、辣嘢啦，都係嗰啲咯。背脊又係嗰啲毒素積聚住啊，或者膀胱濕熱啊。 膀胱濕熱。 係啊，濕熱。咁你可以飲啲祛濕茶啦。咁或者你有時做完運動，你唔抹啲汗都會噏住咧生瘡。所以你做完運動咧，最好攞條濕毛巾抹一抹佢，咁就好啲咯。 明白。好啦，一陣間翻嚟嘅話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嘅就係、咧，如果你有呢個暗瘡嘅問題，有冇啲乜嘢嘅湯水嘅話可以幫我幫手咧？轉頭翻嚟同大家介紹一下。而家犀利啦！我哋即刻要请出嘅就有 Lady Gaga， 转头翻嚟淑女关注组再继续同大家讲暗疮。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 heard from the heavens that clouds have been gray. Pull me close, wrap me in your aching arms. I see that you're hurting. Why'd you take so long to tell me you need me? I see that you're bleeding.Your head, look into my wishful eyes. That fear that's inside you will lift. Give it time. I can see everything you're blind to now. Your prayers will be answered. Let God whisper how to tell me you need me. I see that you're bleeding. You don't need.So tonight, tonight, 听紧呢首歌曲嘅就系 Lady Gaga 嘅新歌，叫做 Hold My Hand。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仍然继续翻嚟，我哋有呢一个嘅环节。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好啦，揾翻 Yoyo 出嚟咧，同我哋继续要讲讲有关呢个就系啦，暗疮啊可以对付嘅汤水啦噃。 系啦，今日介绍一个大众都啱嘅汤水啦，暗疮轻易解毒。舒缓便秘的汤水、 哦、即其实未必有暗疮，你都可以在这个时候煲来喝。 是啊，这个夏天很啱饮的都、嗯、我们讲一下材料啦、啊、今天的汤的份量煲完就有八碗汤左右的。 嗯哼，哇很多啊。 是啊，你今天喝不完譬如你两公婆你就放在雪柜明天再喝这样。 嗯哼，好悭家啊你。 哇是啊， 悭柴火嘛你所谓。是啊，好请讲有什么材料。 沙角，沙角。 沙角。 系啦，沙角啊，唔、嗯、系粉角，沙角一个， 沙 角我哋要，嗯，冇错，一有预备一个就切皮去，切粒粒，去皮，系、嗯、啦，绿豆一碗度啦、嗯，或者半碗啦，睇你自己想几多绿豆啦食，咁咧果皮一片或者姜一片， 嗯哼， 系啦，猪、嗯、展或者瘦肉半斤啦， 嗯， 系啦，蜜枣两粒。 是 咁多材料啦，五样材料。 我仲以为仲有添。 水十二碗。 水十二碗好奇。 好啦，咁我哋讲下 做法啦噃。 係啦，个做法呢就果皮啦，洗干净浸软。咁呢就你要洗干净个果皮，因为浸完果皮啲水我哋要返嚟煲汤嘅。 嗯。 係啦，所以要洗返干净啲果皮嗰啲层嗰啲啦，洗干净浸软之后刮囊啦。 嗯。 係啦，就摆埋一边备用啦。咁、个沙角就去咗啲皮，之后切粒粒。绿豆咧洗干净浸去五至十分钟啦，蜜枣咧就系、是、都系洗干净啦，咁之后猪肉就飞水，咁、 嗯、 全部嘢攣埋一堆啦、 嗯， 之后咧就摆入十二碗水，系、 嗯、 啦，大火煲滚佢，滚咗之后 keep 住大火煲佢，煲多五分钟，等佢啲味咧快啲焗佢出嚟，系、 嗯、 啦，五分钟之后就冚盖转细火煲五十分钟啦，就加啲盐调味就 OK 啦。但系咧、嗯、有一个更加好嘅方法，你讲啦，你都知道我点做噶啦。 系你讲啊，你讲啊， 打烂啲嘢，搞烂， 打烂啲嘢佢， 打烂一半嘅粉角同埋绿豆之后倒翻落去咧，系好味好多。 哦，明白明白，好嘅嗱。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当然啦，咁就系呢一个嘅，基本上系而家呢一段时间嘅话咧，都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可以即系 系 啦，清热解毒等等可以食啦，系咪？ 系啦，因为沙角咧，佢好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同埋纤维好高啊、嗯，你便秘嘅朋友都好啱饮呢个汤， 非常之好，唔系净系针对呢个暗疮啊吓。 系啊， 好啦，今日咧要再次多谢晒 Yoyo 妹咧，同我哋介绍咗有好多佢自己一啲即系治暗疮嘅心路历程啊，系、 yeah. 啦，咁其实我谂最好嘅都莫过于咧，就可以喺自己，譬如可能系即系食嘢啊，各样嘅食疗方面嘅话咧，可以着一着手，同埋帮一帮手啦，系咪？ 都系 最紧要系咁样咯，系咪？好啦，喺呢度再次多谢你。咁啊，下个礼拜一嘅话，我哋又会再同大家讲讲另外嘅一啲淑女关注嘅话题。 系啊，有失钱俾大家， 一于咁话。好，咁啊，唔该晒 Yoyo 妹 ，thank you， 拜拜，下个礼拜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会面之后见传媒。林郑月娥话：本届政府余下不到两个月，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系同下届政府嘅顺利交接。佢承诺。現屆政府會為李家超領導的第六屆政府提供一切所需協助，包括政府重組工作。當局亦都會繼續穩控疫情，為日後與內地通關創造必要條件，讓社會盡快回復常態，市民開開心心參加特區成立25週年活動。林鄭月娥說，祝福李家超未來一個多月內成功組班，在未來五年帶領香港再創高峰。她又說，昨日的選舉成功舉行之後，按照基本法下愛國者治港的政治體制已經圓滿建立，對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林鄭月娥與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會面之後一起見記者，李家超說在會面中討論政府架構重組事宜， 防疫抗疫工作的走向，亦都有讨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活动。李家超说，感谢林郑月娥就架构重组方面作了详细分析和计划，双方就当中的细节交换意见。他感謝林鄭月娥給予睇法，他會作思考，後任辦同事會再跟特首辦同事商討細節。李家超又說，今日稍後會到司法和立法機關作禮節性拜訪，分別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下午亦都會禮節性拜訪四個中央駐港機構，包括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部隊。港鐵東鐵線過海段今個月15號通車，將途經一個新站會展站。港鐵今日舉辦開放日，讓已經登記的市民進入站內參觀。活動早上10點開始，分時段讓已經登記的市民入站參觀。活動開始之前，已經有幾十名早前登記的市民排隊，排頭位的何太一家嚟參觀，佢表示住喺沙田區，經常使用過海段，所以特意帶小朋友了解車站設施。菲律賓嘅南部馬經達魯省，尋晚發生五宗手榴彈爆炸嘅襲擊，至少八人受傷。警方話，四宗爆炸發生喺達都溫塞鎮，另一宗發生喺鄰近嘅沙里夫阿瓜克市，暫時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承認責任。警方正在調查。地方官員說，襲擊可能與今天舉行的菲律賓全國及地方選舉有關，因為部分傷者是正在等待分發投票機的教師以及地方選舉候選人的支持者。菲律賓選委會代理發言人盧迪昂科說，當地的局勢已經受控，選舉沒有受影響。選委會早前將全菲律賓118個市鎮劃為可能在選舉前發生暴力事件的地區，當中包括昨晚發生手榴彈襲擊的市鎮。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本週中後期持續有驟雨，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新田围村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这一段狮子山隧道公路的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咧，喺思瑞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就车多少少。跟进翻较早前咧，南区黄竹坑道近乡村俱乐部曾经有意外，呢一段咧之前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意外事故清理好，黄竹坑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省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龙尾大涌口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 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12:37翻嚟风骚快人最后半小时㗎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65%嘅。翻嚟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揀好香水趁发型布系转了真皮。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壁连忙回避。山集冲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60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新楼的等洞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步 ？Come on！Elevator，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手叫司机踩油，他问好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看不到裂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裂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6分，尽力赶到， 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Oh my， 早早的四个驻守，吹水怪逼爆裂口，好想借过。 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Call me 连环不幸 ，Mr. E。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片段人间，大佬翻咗嚟， 我望住个钟，究竟望咗几耐啦？有冇10个钟定20个钟？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时间对于我嚟讲系冇咩意义噶，过得快，过得慢，咁又点啊？反正我都是一个没人理没人锡的女仔，时间一点意义都没 有。阿妹啊，一寸光阴是一寸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一定要珍惜时间，老了啊你就后悔了。 向以前，我阿哥好中意同我讲埋呢啲咁老土嘅道理噶，我通常都唔睬佢嘅。不过自从上年佢交通意外过咗身之后，就再冇人同我讲呢啲嘢咯。 李小姐啊，唔好意思啊，老细认为你咧呢排表现咧真系非常差，又交唔到数，仲成日好似冇嚟神气咁样样。嗱，上头已经决定咗啦，下个月你唔使翻啦。 唉，屋漏更兼逢连夜雨，我唯一嘅亲人走咗，份工又冇埋。我完全冇晒任何嘅生存意志啦！我日日坐喺屋企，肚饿咯，咪求其搵啲嘢食咯；眼瞓咯，咪瞓喺地下咯。我唔想理人，亦都唔使有人理我。时间对于我嚟讲，真系一啲意义都冇。我打算以后都会咁样过生活噶啦，直至到。有一日，我喺朦朦胧胧之间听到有人叫我， 夏妹，夏妹啊！ 边个叫我啊？ 夏妹， 大佬，你系大佬啊？点解会咁噶？我系咪发紧梦啊？你明明死咗噶！我一定系发梦啦！我要快啲醒，我要快啲醒，我要快啲醒翻啊！ 唔好冚自己，唔使咁惊，你都识叫啦。我系大佬嘛，大佬点会害阿细妹先得噶？ 嗱嗱，虽然系咁讲啫，不过你知道我最惊鬼噶啦，你唔好吓我啊！ 我虽然系鬼。但系个样子都唔系好恐怖啊，起码唔会好似电影里面嗰啲流晒血嘅样子。我又冇喺电视机爬出嚟，又冇揈条脷出嚟，你咪当翻我以前你个大佬。 不过咁啊，大佬啊，点解你会突然翻嚟噶？ 唉。唔好讲啦，啲鬼差捉错人啦！我明明都仲有多一年嘅阳寿，但系佢哋捉错咗我。寿尾阎罗王查到，咁咪话俾翻一年嘅阳寿我啦。虽在你都知啦，我个肉身烧咗啦嘛，变得执灰。而家只能够用个灵魂喺阳间逗留多一年，得我屋企人，即系你睇到，其他人睇唔到，唉，好过冇啦。 吓、啊，咁你嘅意思即系话，你仲会喺我身边嗰度留多一年啊？ 啊，你个衰妹，你嘅语气好似唔系好中意咁。 唔系唔系唔敢。 唉，其实都好。我好唔放心你噶，你知你份人几脆弱嘅咧，俾老细话几句又唔开心，唔使讲乜嘢。你睇下你呢几日，你好似街边啲乞衣咁，食埋啲垃圾，又周地瞓，冇阿哥照顾点得噶？ 但系 唔好但系啦，嗱，首先嚟一次大扫除。抌晒你嗰啲垃圾食物，唉，大佬睇你个身形，就嚟变大肥婆噶啦！ 大佬啊，你讲嘢可唔可以唔好去到咁尽啊？我话晒都系个女仔嚟噶嘛，你咁讲我会好唔开心噶、 大佬关心你，先话你啫，唔通唔识你嘅人会话你咩？好啦，唔好讲咁多。我哋嚟清洁呢一间屋，大扫除。 我好攰啊，不如咁啊，等我瞓醒先咯、 啊。唉，瞓乜嘢啊？你第日死咗就大把时间瞓，清洁完先。 唔该你啊， 唔得啊， 你俾我 即刻同我起身。 系、哎、 嗱，唔系我捻你条颈噶吓，去入厕所攞水桶、地拖，我嚟拖下个地具。 好麻烦啊，大佬你。 阿妹啊， 又点啊？ 你咁样喺屋企吃唔得噶，正经揾份工啦。 大佬啊，冇人请啊，你估我想噶咩？ 你日日坐喺度，点会有人请呢？你要写求职信，寄去唔同公司，咁先会有人请噶嘛。嗱。我同你抄低咗好多啱你嘅工，你快啲写 send 求职啊！ 喂，你以前都冇咁烦噶，点解你而家变得咁烦噶？ 阿妹，其实喺我死咗之后，我日日都好内疚啊。 点解啊？ 我以前日日挂住做嘢，我都冇关心过你。嗰阵时我以为我有大把时间，我谂住到我揾到钱先去照顾你啦。唉，点知就系咁，我嘅生命线话断就断，留低你一个，我心真系好唔舒服。好彩我而家多翻一年，我同自己讲一定要好好咁照顾你啊！我唔要阿爸妈为你担心。我要做翻一个尽责嘅大佬啊！ 我大佬， 好啦好啦，唔好嘥时间啦，快啲写求职信啊，乖啊！ 我好好啊！一个月之后，我终于都揾到另一份工啦，虽然人工唔系好高。不过起码啲同事都几好噶，我又慢慢开心翻啦。大佬，我翻嚟啦！ 快啲去洗手啦吓，食饭啦！我煮咗你最中意嘅叉烧炒蛋、牛肉炒通菜。 你可以出到街买嘢咩？ 呢、這个秘密你知就唔好话人知啊！我静鸡鸡上咗隔篱嗰个肥腾腾阿黄太个身，跟住咧我用佢个身体去街市卖餸。你唔好话佢听喎吓，费事佢惊啊吓！ 哇，大佬啊，你点可以咁噶？ 借嚟用下啫，即系好似件衫，我借嚟着一阵咪俾翻佢咯，系咪？一次半次，黄太唔会知嘅，我又唔会装佢嘅，系咪？食饭啦，食饭啦，你，我陪你食，我陪你食，我又唔食噶啦，吓你食啦。 我好好啊。 点啊，大佬煮啲嘢好唔好食啊？ 哇哇，好啊好啊，喂，原来咧你煮餸。几好食啊！ 梗系啦，你知唔知你翻咗工，我日日喺屋企咁得闲，我咪上去网嗰度睇下人煮餸啦。话唔定啊，我迟啲落翻下边，我开私房菜添啊！ 好啊好啊好啊，都几好啊！ 食啊食啊食啊！ 好啊好啊！大佬， 喂，做咩个样咁鬼鼠，神神秘秘咁样啊？ 最近咧，公司有个男同事好似想追我。 哦，咁啊，咁男仔女仔拍下拖好正常嘅，咪去下家认识下咯。 最弊我冇乜信心喎、 啊。唔系啊，点解啊？ 你知啦，我个样咁普通，又冇咩特别才华，我连啊煮碗即食面啊都唔系好叻噶噃。我惊佢对我失望啊！ 傻啦，我觉得我妹唔知几靓啊。至于有冇才华嘅嘢，见仁见智啦。啊，你咪识织冷衫嘅， 系啊， 得闲整条颈巾俾佢，箍住佢条颈，佢好开心噶，一定。 唉，又系，啊大佬啊，好彩有你俾翻啲信心我啫。 其实你使乜我俾信心啊？你条件根本就唔差， 系咩？ 你自己唔知啫。 大佬，非叫俾你物事， 傻女。 自从大佬翻咗嚟之后，我嘅生活啊都慢慢回复正常啦。我同呢个男同事阿俊， 变成咗好固定嘅男女朋友咯。我哋感情咧又好稳定，对未来都有好多计划噶。我咧去上烹饪班啊，依家煮嘢食过得唔错噶。回想翻一年前，我仲系一个人，成日瞓喺屋企度，边度都唔去嘅行尸走肉。好彩有大佬咋。今日啦，老板叫咗我入房，话下个月咧升职啊，加人工添啊，哇，真系太好啦！我决定要即刻翻屋企话俾大佬听。大佬，你喺边啊？大佬，你做咩嘢啊？你系咪几唔舒服啊？你做乜坐喺地下？哎哟！你点解变得半透明啊？ 一年时间够啦。 吓、啊！ 我今次真系要走啦。 唔、啊、好啊！你唔可以走噶，我冇咗你，我唔得噶，大佬。 傻啦！你呢年有好大嘅进步，我都等你开心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你继续你嘅生活。我去我的世界接受未知的命运啊。阿妹，我好开心做到你大佬。虽然不可以再陪在你身边，但是我祝福你永远都开心啊。 大佬 有信心啊。不要放弃啊，知不知道、大佬走了，你保重啦。知唔知啊？ 大佬， 我走噶啦。 大佬。最难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烁，每夜上两床。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出透漫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上两床。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上床，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出透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 每夜如星闪耀，每夜常两床。 成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熄咪将我醉， 提醒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冇？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哎呀，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虽然咧只系星期一啦吓，但系咧我哋已经努力紧咧系策划紧星期五嘅风骚唱不完。头 先已经开始要同佢练歌啦， 开始 练 歌噶啦。 系啊，我叫佢唔好喺个心里面度学嘢啊。你知唔知佢个仔喺度听听 心里面学嘢？ 我因为我见到佢， 佢呢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好。 系啦，因 为 咧你要唱歌，你一定要唱出嚟，你先至会知道究竟你啱唔啱嗰个调，啱唔啱即系个 key。系啦，咁但系佢就话咧，我要一路听住，听到自己学为止。我就覺得就係咁樣，你唔會知道你自己有冇唱啱音噶嘛，你係要唱出嚟咯。 我知道啦，我已經係啊，緊嘅係啊， 係啊。咁我就叫佢，我今日就傳授咗一個少少嘅心法俾佢。我就話不如咁啦，你今晚翻去嘅話咧，你就唔需要知嗰啲詞係乜嘢，你只需要拉啱咗嗰個 key。同埋知道邊度入同埋邊度唱，咁跟住咧你就去將你自己嗰啲詞塞翻落去嘅話，咁咪得咯。 我完全知道，因為成功之路咧，其實真係幾崎嶇嘅。 每一個禮拜你都學一啲新嘅招數嘅。 係啊，我必須要克服困難， 好 迎向光明， 好非常好嚇。 好努力啊嚇， 努力努力，留意住星期五我哋風騷唱不完啦。 冇錯， 係啊，歌都送俾大家嘅，已經全部喺曬住噶啦。 我試下由今日起練歌起又。 大家都可以填詞俾我。我哋啊，继续可以俾一啲 好多精彩作品 嘅，多谢你哋，多谢晒。 好，翻嚟咧，我哋交俾 Main Hong 嘅李子光，听日星期二，我哋再喺风骚发人，再见。 好，听日再见， 拜拜。